加入英国外交部，曾经在北京学习普通话。1997年起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任职，2012至2016年担任驻港澳总领事。大批市民昨日到金钟太古广场悼念去年反修例期间堕楼离世的梁宁杰。警方深夜11点之后开始驱散在场人士。警方先用扬声器广播要求在场人士离开，只继续逗留可能违反限聚令。一批防暴警察其后在太古广场外向中环方向推进，在场人士陆续散去，防暴警察之后亦都上车离开。驱散行动期间，有警员呼喝记者不满他们未有后退或者后退太慢，有记者就要求警员关闭照向记者方向的闪动电筒。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州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763点，升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66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39， 瑞士法郎 0.949， 加元 1.357， 人民币 7.093， 英镑对美元 1.262，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 0.64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24.61 美元，卖出 1726.4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如果你不想再被他控制，如果你不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那你更加要决绝跟烟仔讲分手了。无论是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和身边人的健康，是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嚟到咧就系6:09，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节。你哋好啊，出边啊而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3%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喺早上继续咧喺星期二嘅朝头早啦，都系有白健同陪住你哋。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6月16日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啦、啊。 晨光每日一格， 说话对我哋嚟讲好重要，但系好多人喺说话上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修饰，令到一啲可能唔系事实嘅事实变成好特别。变成了一些令到人会觉得啊受落的说话，受落的句子，可能原本不是你想要的事实，都变成附诸在你身上。有什么可以令到说话来得更加真实呢？我们所讲的每一句又怎样才可以被人觉得我们才是真正的说话，而不是一些虚词呢？有人话说话亦都系啊，将一啲心意告别别人、告诉别人嘅一啲方式嚟嘅。但系都有人话喺呢个世界上最美丽嘅语言，其实好简单，唔系用口讲，而系一个好简单嘅拥抱。 一首歌嚟自王菲，可否抱紧我？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1%啊。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天气概况方面，大概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啦，早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咁啊呢两日咧都系热噶啦。如果要做一啲户外活动咧，记住多啲饮水啊吓。吹和缓嘅南风，咁啊都湿湿地噶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咧天气亦都咧就系酷热添。哇！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记住咧。耐唔耐都要咧，就系匿一匿，揾个地方咧饮下水先得啦吓。咁啊，作为雇主或者真系上司嘅，都要咧多啲体恤啊，员工咧喺户外工作嘅辛劳。好啦，嚟到晨光嘅晨光百科。今日之前咧，都有人话到啊，如果能够减少食肉啊，能够咧就可以减少对热带雨林嘅压力，亦都有利咧就压止全球嘅暖化加剧。咁亦都话到嗱，原来巴西咧系全球最大嘅牛肉出口国嘅。近四分之一的牛肉的出口就是去到香港的，并且推断即使就减去转口量，香港的人均消耗牛肉量仍然很大。我们去那些冻肉铺经常看到巴西鸡翼、巴西牛扒、巴西牛肋条、其实的确的消耗是很多的。看看大家会不会想想、吃少些肉会不会对个环境又会好一点呢？随着社会对环保飲食关注度提高，有一些品牌推出了人造肉，用以回应社会对肉类的需求，亦都希望不需要杀那么多动物。是不现时人造肉可以分为两类的，一种就是利用大豆配合一些蛋白制成的植物肉，透过植物根部提取血红素，代替动物肉入面的血红素分子，咁就可以咧就仿製出肉類嘅味道嘅，咁啊當中咧係並沒有呢一個肉類嘅成分。咁啊第二種咧就係利用動物幹細胞嘅喺呢個實驗室入邊咧就培育而成嘅一啲叫做試管肉。咁啊現時咧呢個嘅技術要求同埋成本都較高，咁啊因為喺社會就仲未普及啦，因為佢牽涉到咧就係譬如更加多道德嘅問題，咁啊用邊一種動物嘅幹細胞去到提煉或者去到煉成呢一啲嘅叫做。肉咧咁样，呢啲肉咧个对嗰个生命啊，嗰个嘅定义又系点样咧？咁样，咁有几多唔同嘅道德问题？因为人造肉咧可以利用植物或者动物干细胞制成啦，市面上都出现咧唔同类型嘅商品啊，例如鸡肉、牛肉、猪肉等等。不过有人真系担心啊，生产者为咗刺激销售咧，会以一啲濒危嘅动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狗只啊，用呢个干细胞去生产，咁所以嗰个道德咧就一个几大嘅问题啦。好啦，另外咧就系讲到呢啲叫做环保啊，人造肉啦，咁啊仲有啲咩咧？嗱，唔理系植物肉定还是试管肉，现时生产成本其实仍然系偏高嘅，因此售价就较呢啲嘅叫做动物肉咧系为高嘅，未能够吸引到咧就系市民大众去到支持。由于试管肉更加牵涉物干细胞等等就是高技术和高科技，技术都未成熟，所以那个价格会更加贵。好了，市民的接受程度原来大概又是怎样的呢？虽然人造肉被视为就是动物肉的替代品，但亦都有安全健康的风险的。生产商可能会加入大量的调味或者就是食物的添加剂，例如就含有大豆蛋白的加工品就不适合在大豆过被一些大豆过敏的人去食用的。试管肉由于牵涉到都是干细胞的培植，可能会引起一些健康风险，而暂时人类都未知道的。市民本身未必接受从实验室栽培的一些叫做非动物身上取得的肉类，加上就是人造肉的味道和口感同动物肉仍然是有差异的。我自己都去过一些素食铺，去到试过那些用植物去到实验室培植出来的肉类，那个口感呢我都觉得都算是有些像的，但是味道呢 始终都是差啲嘅。不过对于好多就系叫做想转去素食嘅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咧几好嘅尝试嚟噶。咁啊，同埋咧佢亦都可以减少畜牧业所产生出嚟嘅污染啦，亦都可以避免肉食带来嘅一啲嘅道德争议，更加咧可以喺长远嚟讲解决一啲粮食供应，而且咧可以俾一啲叫做长期没有一啲食物稳定供应嘅国家咧，可以得到一啲嘅叫做好嘅供应嘅。咁所以咧都应该多方面去尝试，咁然后叫做慢慢啊，睇下条路应该点样行咯，系咪？人类啊，发展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噶啦。早上嘅6:20，经过唔同嘅岁月，人亦都不断进步。关智斌，日月。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倒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日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在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储气，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醉头，闲谈欢笑再细微，一生已足够。遗下了许多成长日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储气，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认证？一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一更改。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日记，人带了几多自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从逃避，诚实说再见，成长滋味，陪伴我多走半世纪，仍永续在游戏。 一首歌曲，关智斌嘅《日月》。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你哋好啊，咁啊，而家夏天啦，天气亦都兴啊，成日都会见到咧啊，酷热天气警告可能会耐唔耐又出嚟啦。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3%，好多人咧都会已经选择咗咧就开冷气咯。咁嗱，开冷气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佢悭电呢？有嘅，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开冷气最好咧都系维持喺25至26度左右啦，再配合埋一啲嘅电风扇咧，咁相信咧个效果会比较上咧就系理想嘅。咁我哋香港嘅规格就系25至26度啦，其实 日本的規格就是28度的，所以我們有時去到都會覺得咦，好像有些局促，是啊，因為人家調校是去到28度啊。冷气的制冷功能由相对高的室温达到就是较低的温度，过程其实是消耗电力的，因为你要调低就是你所在地方的整个的温度嘛，是不是？如果你温度调校得越低，其实相对来讲所需要的电力也会越高的。冷气的隔尘网其实都定时要清洁的，因为冷气机的出风口、扇叶咁啊，蓋面啊，機殼亦都咧就要揾一啲嘅清潔劑啦，去到幫佢打掃乾淨。塵埃咧嘅係會令到咧嗰個嘅出風口咧阻塞咗佢哋嘅空氣流動，阻塞咗空氣流動咧就會令到啲風扇咧需要更加多嘅力咧去到推喐部機。咁換言之咧，其實部機乾淨咧係會慳電啲噶。当你开冷气的时间，其实屋企入面都会随着外面的阳光照射入来呢，温度提高。开冷气的时候不妨呢就试下闩闩那些窗帘，或者拿一些纱帘，令到个温度呢就可以稍微降低，减少阳光直接的照射，都可以呢就令到我们的冷气机呢是悭电一点的。只有多些不同的方法，我们爱我们的地球，一样可以呢就是想得到可以悭到电，或者有更加环保的方式的。 跟你仍能空天多么英勇，连什么关手机我也不太懂，跟你老年生活一夜告终，来一巴掌我会不会痛？我也想哭，可惜不够力回顾你思绪，难道你导致失恋的人比你累？你上次在谷底如何沉落去，你想哭刻意埋头娱乐更空虚，原来你一心，但是我想问，日后也许不能再开心，失掉你，爱已不会做人，如何还留你爱人？原来已伤心，但亦算好运，日后已不可能更伤心，纵使到处散心，也望着电话做人，期待你对我说我仍然吸引。 心妍嘅一首歌曲《你有心》， 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今个星期在夏威夷的美军基地和中国代表团会面，讨论自今年初恶化的双边关系。报道说，蓬佩奥预计当地星期二由华盛顿启程到夏威夷，星期三在希卡姆空军基地和中方代表团会面，议题可能包括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军备控制、贸易、香港、北韩以及中美互相采取针对记者的行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寻日表示，中美外交管道保持着沟通，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中方将及时发布。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保障员工免受基于性别而遭歧视的联邦法律，亦都同时适用于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被视为是对提倡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权利组织的重大胜利。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以6-3的比数裁定1964年民权法第7条禁止雇主因性别、种族、肤色、宗教和国籍等的因素歧视员工的条例，同样保障同性恋者和跨性别员工。如果雇主因为雇员是同性恋或者跨性别人士而解雇他们，即属违法。提倡同志权益的组织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认为是保障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工作的重要一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宣布，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原定明年2月28日举行的奥斯卡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将会推迟到4月25日举行。学会同时将电影必须上映以符合获提名资格的最后期限，由今年12月31日延至明年2月28日。受疫情影响，全球很多电影院自3月以来关闭，很多电影押后上映日期，电影制作亦都陷入停摆。学会期望将相关日期延后，能够为电影业界提供弹性。美军一架驻守英国的 F-15C 战机在英格兰东北部海岸训练期间在北海坠毁，美军证实机师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一早上9:多，隶属美军第48战斗机联队的战机从基地起飞作例行训练期间失事堕海。英国海岸卫队船只搜查之后，发现战机残骸和机师遗体。美军形容事故对联队是悲惨的损失，向殉职机师家人致以慰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等都等唔切啦，即刻嚟啊！揭揭报纸先。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直播室入边继续噶，都有白泉路喺度，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噶。啊，睇啲动物，咩动物呢？嗱，全球最濒危嘅灵长类，梗系唔系人类啦，系海南长臂鹿。早年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咧，就列为极度濒危动物。咁喺2003年咧，有专家调查发现，咁啊佢嘅数量一度咧得翻13只，即系任共住全世界得翻13只，并且咧就只喺海南岛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一片面积仅仅系得16平方公里嘅现存森林当中咧就系独有嘅。咁啊自2003年开始啦，咁啊加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获海南省嘅林业局邀请啦，开始咧就喺当地进行一啲保育海南长臂鹿嘅工作。啊，近呢几个月，佢哋发现长臂鹿嘅数量增加咧，就去到好鼓舞噶啦，增加到有30只，已经亦都咧就系创咗40年嘅新高。啊，佢哋更加开始咧就扩散佢哋嘅新嘅栖息地啦。咁啊，负责项目嘅专家形容啊，呢个咧就系海南长臂鹿保育工作嘅重要嘅里程碑。嗱，呢啲嘅海南长臂鹿啦，成年嘅雄性咧就全身咧系乌黑嘅，雌性咧金黄色嘅，即系离远睇咧两种唔同颜色，即系以为佢唔同品种，原来佢哋同一个品种嚟嘅，不过雄性同雌性系完全唔同颜色噶。咁啊，阿爸乌黑色啦，阿妈啊金黄色。咁啊，佢哋嘅屋企嘅群族咧，亦都有一群一只嘅雄啊，两只嘅雌，即系一个爸爸。两个妈妈同埋啲仔女组成嘅，咁啊都系生活喺边咧？而家生活喺树上边啦，系咪？咁啊，从来咧唔落地嘅，坚离地嘅。平时咧就会以唱歌去到吸引异性，同埋宣示自己嗰啲叫做拥有权。即系大家都知啦，猩猩啊或者猿猴类咧，好多时都系唔好介意我扮两声，呼呼呼呼呼咁样去到咧就即系话俾大家听，喂，我嘅地盘呢度啊，佢哋用唱歌噶、啊。我啊几想听下佢哋唱歌啦，唱边一类型嘅歌，会唔会我哋人类嘅山歌嘅前即系前祖就系呢一类咁样嘅叫做长臂猿唱嘅歌咧？嗱，不过佢哋呢一个嘅行径咧，其实就好容易引起嗰啲猎人捕捉佢哋嘅位置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因为唱歌唱出祸咯，系咪？根据资料显示啊，喺1950年代，咁啊世界上有超过2000只嘅嗰啲海南长臂猿，咁但系佢哋嘅栖息地咧。容易被發現啊嘛！啲山頭嗰度唱歌，老遠啊都聽到啦。咁於是乎咧就過嚟揾佢哋追擊佢哋啦。咁啊更加咧就有好多人咧就非法捕獵佢哋。咁啊長臂鹿嘅數量亦都係1970年代曾經咧就減少到少於10只嘅。哦，即係2003年咧有13只嘅，都唔係低處未算低啊嚇。啊，对于一个物种而言咧，的而且确咧好悲哀噶。咁啊，加道理中国保育高级自然保育主任咧就话到啦。海南长臂鹿咧，全世界最稀少嘅灵长类，咁啊呢一个嘅称号咧，对任何物种嚟讲咧，其实都系唔想要嘅。咁啊，自2003年开始咧，佢哋都咧就有好多保育嘅工作咧，就喺嗰度一齐进行。佢哋就喺2017年咧接手啦，除咗咧就会调查深入调查呢个森林啊，喺呢个森林住宅之外啦，亦都咧就系方便每一日咧可以倾听一下长臂鹿佢哋独特嘅叫声。锁定佢哋嘅位置啊！佢都组成咗咧就系长臂鹿监察队嘅，咁啊喺长臂鹿栖息一带咧接力啊，看住佢哋，哇！咁啊慎防咧有啲古灵精怪嘅人咧去嗰度唔知做啲咩古灵精怪嘅嘢啦吓。啊，佢哋话到啦，平日咧当地嘅村民咧都会上山啊采菇菇啊，摘嗰啲菇啦，香港就唔好啦，佢哋仲会采药嘅，咁啊为咗咧就系对长臂鹿啊，减少咧人类对佢哋嘅叫做干扰啦。咁啊，团队亦都向周围嘅村民咧教育一啲新嘅农耕方法。啊，例如咧就教佢哋，不如养下蜜蜂啊，养蜜蜂你喺自己喺嗰度咁啊养到咪搞掂咯，唔使叫佢哋下上山啊嘛，系咪？上山啊阻住啲长臂鹿休息。佢哋都话到咧，咁啊不断宣传啦、教育啦。以前咧就会有啲人咧就会打猎啊长臂鹿嘅，咁啊而家咧就教佢哋喂嗱。不如咁啊，你唔好打猎啲长臂鹿，你守护佢哋啊！你有呢个枪牌嘅，你守护佢哋咁样啊，保护佢哋。 咁而家咧更加會請啲村民咧負責做咩咧？係請，即係應該有批噶啦，有錢嘅，就會請佢哋咧做呢啲監察場秘員嘅工作添。咁有埋工作，即係最緊要咩？佢哋生活要錢。咁啊有錢嘅，咁佢哋咪唔會攻擊啲長臂猿咯，佢哋咧就去看住啲長臂猿，所以咧好多唔同嘅方法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好好地保護呢啲新嘅物，唔係新嘅物種，保護呢啲就快絕種嘅物種。其實我哋咧就好愛我哋世界上面每一種嘅物種嘅，冚住個嘴都要同長臂猿講句 Oh I love you。唔知佢哋唱嗰場 I love you 係點嘅咧？嗬？ 可否一覺甦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内行都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甚至功夫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 嘴都要讲句爱你，佢系姜涛，听听今天早上嘅职场陷阱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入边又系职场陷阱啦。咁喺电话侧边咧，就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早晨啊 ，Vince。 早晨。 系嗱，上个星期咧，咁啊就同我哋讲咗，但系而家疫情啦，咁啊都我希望都系尾声啦，咁啊令到我哋好多嘅工作喺营运上咧有好多唔同改变咗啊！仲有啲乜嘢特别嘅改变，又或者系改变咗系好啊？改变咗有冇啲系唔好啊？又可以同我哋听众即系分享一下，等我哋如果真系陷阱嘅，我哋又防一防啊！ 其实系啊，上次就讲咗即系嗰个趋势啦。咁但系当即系所谓讲下新趋势嘅时候，系咪真系要跟住做呢？即系其实之前即系都要讲，每间公司咧都真系要去做多少少嘅研究嘅，即系成日都话要做 study。咁喺边几方面着手呢？成日都讲过话每一样嘢，其实居家工作咧，即系我哋叫做简单啲讲，都系其中一个工作嘅方法，系咪？即系每一种嘅方法咧，总会有佢好，有佢唔好，但系都唔系话对于每间公司都有同样嘅好处、同样嘅坏处嘅。咁每一间公司都要自己去因应佢自己嘅员工啦，因应佢自己嘅业务啦，要去再谂究竟某一啲嘅方法系咪适合，即系叫做长久去适合去咁样做咧。咁啊几样嘢咧，即系之前有讲过，第最大嘅趋势，其中一样就系话啊，第一样讲到嘅就系咪可以减少。即係俾租咧，嗰、那個公司嗰個空間可以少啲咧。咁 啊好啦，你諗到如果即係如果你而家啊，你而家做緊呢間公司，你而家做緊好啦，話俾你聽，好啦，嚟緊都鼓勵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屋企做嘢啦。咁啊嚟緊就不如咁啦，大家唔好翻嚟啦，甚至不如你哋 share 啦，你翻你哋一個可能一個禮拜就翻嚟一兩日，咁啊大家 share 用嘅。你第一時間作為員工，你有咩感想啊？ 哦，但係喂如果咁 share 咧，人工會唔會 share 埋 㗎？第一時間會諗啦，但係你如果你照交功課冇問題啦，係咪先？一樣嘅啫嘛，兩樣嘢嚟嘅，分開嘅。 我覺得如果可以 share 嘅話，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大家分擔一下咁樣，或者我幫下你，你幫下我。咁雖然有陣時未必。聚集即系聚埋一齐喺 office， 但系其实网透过网络咧，都系我帮你，你帮下我嘛。 哦，系噶嗱，但系问题咧，即系亦都有啲员工会好中意，即系你有自己呢个独立嘅小天地啊嘛。即系有啲同事可能系特别女同事多咧，咁好多装饰啊，将自己变咗自己嘅咩可能粉红小王国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偶像啊，即系韩式。咁啊，好有自己，即系另一个家嘅感觉嘅， 突然 拎走佢， 系啦。啊，咁又唔知點算咧？嗬， 個員工開唔開心咧？嗱，即係呢一樣嘢咧，其實好兩睇嘅，即係有部分員工可能佢真係因為佢嗰個可能個人嘅需要或者家庭需要，對某啲同事嚟講可能真係好好嘅，即係好啦，即係我會好多時間係可以真係留翻喺屋企，因為通常做得呢個舉動，咁即係工作嘅公司嘅決心或者政策上係真係推行到，真係大家都預咗係要可能某啲時間喺屋企做嘢，某啲時間先至翻嚟公司，咁某啲同事嚟講可能。反而公司咁樣做咗咧，佢個心會更加定啲嘅，因為可能因為叫做疫情嘅時候，叫做逼住喺屋企做嘢啦。有時咧，就算公司話啊嚟緊彈性多啲啦，你哋都可以咁樣做。有啲員工都會諗係咪真係㗎？你公司咁講，即係可能我老闆都唔想。 突然之間一陣間又話我喺屋企多咗時間，又唔翻嚟公司，驚因為而家大家即係始終人啊嘛，翻工嘅係，大家有心啦，就係我始終個人咧冇翻到公司咧，我都有啲驚地啊，驚。我唔翻，跟住冇咗份工啦。 系啦，我隔篱 team 同事翻晒，我唔翻，得唔得噶？咁但系如果公司真政策上真系做埋呢一样嘢，哇！你个位我都拎走啦，大家 share office 啦。咁其实呢个真系一个 阴公，你 嗰个 连位都冇埋。 但系对于某啲嗱公司嚟讲，系一个真系好清晰嘅 message， 我哋真系要配合，要咁样去做。你哋翻晒嚟，反而我哋都冇位。咁变咗咧，对某啲员工嚟讲，系一个叫做比较確實啲嘅公司嘅方向俾同事睇到啦，但係另一個層面就係有啲同事可能真係覺得冇咁開心嘅，即係尤其是有啲同事已經可能好，即係講得非常之正面就係佢哋好 engage， 即係好投入個公司個環境，同員工建立咗個關係，突然間拎走咗屬於佢，即係佢自己經營咗某一個嘅 area， 佢自己嘅情感落去，你突然間拎走佢，其實同事整體嚟講。有幾多即係嗰個百分比？有幾多同事係中意咁，有幾多同事係唔中意咁嘅咧？即係真係 before 即係公司作出話真係叫做改變曬成間公司嗰、那個決定，其實係咪真係要先了解下同事整體上嗰個嘅感受先？第一，第二咧就係好啦，拎走咗啦，嗱，即係嚟緊唔係淨係呢幾個月叫做喺屋企做嘢喎。如果我同你講公司啊，我同你講，喂，你小白，你嚟緊你嘅工作會係 100% 喺屋企做嘢㗎啦，你唔使翻嚟公司做嘢，講緊係。長久，你第一時間我會問你，你屋企係咪可以長久作為一個 home office 先？ 係，如果我可以嘅咁樣。 可以咁啊更加好啦。但係問題咧，事實上我哋咧即係嚟緊可能幾個月聽到嘅經驗就係、是、有啲員工係真係未必做到嘅。 因為屋企特別香港咧，好多人屋企可能真係比較上狹窄啊咁樣呵。 係咯，長久有一個特定嘅位，就算你張凳長期咁樣坐住，成日講個職安健啊嘛，你張凳係咪真可以長令到你腰骨嚇？即係有冇事咧？有冇大 screen 咧？即係係咪長期喺個屋企有個大 screen 俾你望住咧？定係即係望住個細電腦咧？有冇啲咩配套？有啲人可能住村屋嘅，可能佢根本上 internet 本身都唔係咁好啊。即係可能幾個月都仲叫捱到。咁但係如果長期我要你喺一個同事可能住某啲比較偏遠啲嘅村屋，本身佢嗰、那個設備唔係咁先進嘅時候。是不是真的可以配合到呢？咁公司呢方面是不是要员工就会想，咁公司是不是会俾啲钱我，或者会俾啲 allowance 我去加强我屋企嘅设备呢？ 係，咁其实嗰、那个即係计返条数都有机会公司都悭咗或者赚咗㗎喎。 係啊，係咪每個人跟住每個員工同你話齋係咪人工唔會諗完人工嘅？但係啊，究竟我會有冇啲公司啲去 support？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即刻諗，哇！咁你咪慳唔少咯？咁你變咗到時你咪用咗我去俾錢去搞我自己屋企嗰個 office 咧？咁中間邊個負責咧？我係咪俾多啲錢去即係博一啲更加好嘅 internet？ 咁係咪公司會補貼翻咧？嗱，呢啲咧真係唔可以唔諗嘅。有啲員工係真係會諗到呢樣嘢，或者真係有需要嘅，咁係公司要知道嘅。 咁呢樣嘢如果真係萬一公司實行嘅話，有個 home office 咧，或者長遠計嘅 home office， 我諗聽眾或者大家都要諗一諗啊，要點樣同公司溝通，喺邊一方面需要啲多啲嘅支援，要支援咧就一定要開聲，唔好人哋下下咧就同你講有冇事啊 ，OK 我搞得掂咁樣係嘛？ 係啊，同埋即係講緊要你開始長期喺屋企做嘢，咁好多時有啲員工會覺得咧，好似分唔到即係翻工放工時間啊。咁對於佢又唔使離開屋企，對於我哋都會作為可能 HR 會諗得多，就係、是、對於同事嗰個嘅健康情況，無論係精神上啦、身體上啦，對於佢哋嘅健康有冇影響咧，這個都係要諗噶。 咁但係有冇長遠嚟㗎？有冇話其實偏向咧？而家都會雖然都會覺得有啲人可能 home office 咧就唔係好理想，因為擘大眼啊，嗰個屋企大變咗做 office 啦。但會唔會長遠嚟講都會偏向呢一方面發展嘅咧？ 其實會的，因為而家個科技越嚟開始，公司會越嚟越用得多科技咧去幫手。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嘅研究咧都會指出，其實居家工作已經係即係如果係好用一個比較中立啲嘅態度去睇咧，其實佢嗰帶嚟嗰個效益係大嘅。但係中間要點樣去支援？因為如果你中間冇嘢去配合咧，其實係有好多即係帶嚟一啲反效果。頭先我所講啦，如果你中間冇啊諗定一啲配套，點樣去俾員工？好清晰的指引呢，員工可能只會覺得你預期我24小時都要工作的，我怎樣去界分我上班放工時間呢？我一擘大我見到部電腦我就會忍不住走過去，或者好像被逼走過去做事這樣。其實這個呢、之後其實也需要去探討究竟我要去實行之前中間會有什麼配套，一二三四去幫助公司，去幫助員工去度過或者適應新的趨勢了。 哇！呢啲都幾多嘢要考慮喎。雖然話就話疫情過後，喺工作嘅新趨勢又有好又有壞。不過咧、 啊， 我諗每一個嘅細節，大家都需要咧就係、是、落多少少，係啦，諗清楚。因為而家我哋呢啲叫做職場上嘅改變咧，係叫做人類啊。都應該係幾少會接觸到嘅，即係大家都仲係諗住喂我翻工，我個人啊翻工啦，係咪先？而家開始就係我係翻工啫，但我人可以唔使翻工，即係個人嘅身體唔使翻工，係啦。但係就做緊工作嘅嘢，我諗可能即係嚟緊未來世界會多咗呢一類咧。咁我哋要諗得清楚好與壞，公司又諗啊員工好與壞，工作嘅模式啊嗰個效益啊好與壞咁樣，多啲諗多啲，然後咧就可以真係落實啦。咁我哋先會進步噶嘛，係咪？ 冇錯啊，都唔係就係計學校公司環境一啲可能叫做科技上嘅配合啦，喺人即係嗰個叫做心理支援方面咧、都更加多需要去諗多少少點樣去配合，尤其是個人大家已經少咗面對面嘅接觸，點樣叫做 virtual 或者係一個叫做模擬即係虛擬嘅空間，點樣可以為員工帶來心理上嘅支援咧、都好緊要 的。其實咧係人嘅心理最難搞，你科技有好多嘢已經搞曬㗎啦， 係啊， 係人嘅心理咧就最難要慢慢。搬啊！呢个系咁啊，大家 改变面对改变系难嘅， 冇错啦，加油啊！努力迎接呢个未来世界啦吓、啊！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Vince 先，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拜拜。 好，拜拜。 系啊，人咧系最需要多嘅时间适应，机器揿个掣就有噶啦。所以有好多嘢应该咧系更加多人情味，令到我哋人更加喜爱，与人同行。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早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打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那人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感，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养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雪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心因中找慰问，哭出眼泪 小巧的歌曲《与人同行》，外面28度啊！哈，我哋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先。转到晨光第一线分头广播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噶。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佢话要离身，唔系唔记得歌词啊！吓，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已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 Kenny 话拍 MV 嘅时候咧，有一段令佢一时感触唱唔到落去嘅。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早7:08啊吓，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啊，除咗有白元浩陪住各位之外啦，7:00之后咧，阿芭比都翻出嚟啦。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讲一声早晨啊！ 早晨啊，咁啊，寻日咧都几多即系消委会咧咪出咗啲报告嘅、 嗯， 其中一个咧睇到嘅时候咧，我都谂咗一谂，点 解咧？ 就系关于嗰啲雪糕啊， 嗯， 系啊。细路仔又中意食雪糕啦， 系啊， 系咪？其实大人都中意食嘅， 系。 不过我就唔系好敢成日食噶，因为我都中意食嘅，但唔系好敢成日食。你知啦，你咩100克雪糕入边有200个卡路里，哇，200卡路里咪又跑5K， 嗯， 系咪？ 小白就会计住啲卡路里嚟食。 我计嘅，唔系因为当你计住卡路里咧，其实好多嘢你好想食，但系都会开始。算啦， 都系嘅 心态。 嗯，尤其是做开运动嘅人咧，因为你去运动嘅时候，你都系想消耗咗身体入边嘅卡路里啦。 系啊， 咁所以如果你再去食翻咁高卡路里嘅食物嘅时候咧，自己应该会觉得嗯有啲罪恶感。 系啊，即系食完之后要真系做翻相应嘅卡路里。譬如我食咗我就食100克嘅，咁我咪唯有做翻200个卡路里咯。嗱，15分钟 HIIT 啊，大概消耗130。 系， 咁即系你要做半个钟。 咦，咁其实请你食嘢抵，变相咧鼓励你运动多咗。 系啊，好鼓励到噶。 不过咧，我觉得好多香港人咧都同我一样嘅，就系自从疫情之后咧，其实少咗好多咧食雪糕噶。 嗯。 嗱，好多时尤其是夏天咧，你见到好多香港人咧都中意喺街边咧，即系你都有好多雪糕 店 嘅。 但系你咪买翻屋企食会唔会啊？ 都唔会啊， 系啊， 因为我自己咧以前咧都中意，譬如喺炎炎夏日嘅时候咧，当然系啲雪糕店啦，我就中意坐喺度食嘅， 系， 即系譬如有啲雪糕店咪会有埋啲茶座啊，有埋啲咖啡啊或者蛋糕咁样嘅，我就会坐喺嗰度堂食。 有冇食香蕉船咁咧？ 有啊， 系啊， 但系咧真系自从呢大半年啦，冬天我又好少食啦，咁然后一路就去到疫情啦，我真系好耐都冇试过咁样做啦， 嗯 嗯， 试下咯。 我又唔敢喎，喺个街度除低个口罩食嘢， 买翻屋企食咯。 个意欲真系减低咗好多咯，系啊， 哇，你真系忍到喎、 啊，系啊， 甜品嘅嘢女士好难忍。 变相睇下会唔会就啊可以戒咗呢个习惯咯。 好啊，睇下你戒唔戒到。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转头先问阿 Didi 咧，中唔中意食甜品？我觉得佢应该系都会中意食嘅。转头先问啊，不过睇下我哋今日嘅吓交通消息嘅甜甜先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甜甜地啦，行上嘅车龙啦。咁啊，先讲翻啊，琴日鲤鱼门道爆水管，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嘅第二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咁隧道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都几长噶，去到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开始挤塞，排到去果栏。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系开始慢车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都还算畅顺，我觉得，因为比起琴日嗰个篇幅咧，今日都系算短咗。 系啊，冇错，好留心啊，芭比。 系啊，甜品咧，咁你中唔中意食啊？ 我简直系雪糕之王。 系咩？ 超中意食雪糕。 之王。 唔系你系 边某啊？ 咩味你中意食先？ 嗱，我净系中意食cookie 啦、vanilla 同埋净朱古力呢三个味。 哦，净系呢三只。 喂 ，vanilla 相对好似冇咁肥，但系另外嗰两只都系算几肥嘅。 系啊，所以我肥咗好多啊，冚住咗就芭比。 食极都唔觉，有冇搞错 ？vanilla 冇咁肥嘅咩？ 系啊，因为我见人哋减肥餐。因为夜晚可以吃一个细细的 vanilla 雪糕球的、 哦 啊、但另外那两只一听热量和卡路里应该都挺劲的，曲奇和朱古力。 是啊， 芭比说得啱，我真的肥了很多，差不多呢、我仔跟我一样晚晚都吃，因为买回家吃 晚晚吃就真的犀利、啊啊、 但其实我也担心，不知道会不会有糖尿病又吃这 么甜，那不会那么年轻， 是啊，年轻，那我也年轻， 你年轻 心境、 啊、 很开心的，我很喜欢吃甜品、 啊、雪糕我也喜欢吃的，其实我喜欢吃黑芝麻味的雪糕。 哦，咁我又不喜欢、黑芝麻味。 是吧， 系啊，咁啊糖水啊渣渣啊红绿豆沙，其实汤圆啊，我全部都中意食。 哇、 啊， 喂，咁汤圆嗰啲会唔会自己整下你？知你少入厨噶 啦， 都唔会啊， 冇咁喜好，我宁愿去糖水铺食。系啊，懒 买买几粒汤圆自己滚下滚下有冇啊？ 试过啊，你讲得啱，买啲芝麻汤圆有嘅，翻去滚下滚下，因为我中意重姜味啊，落好多姜。 哇、哦，同、我一样啊，我都系噶， 嗯，好好食噶。 哦，系啊，系啊，啊系啊，啱、女士啊呢啲。好啦好啦，唔该晒 Didi 啦吓。好，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又系点先？早晨啊，欧、 哎，早晨小白，早晨 Papi，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点啊？ 早晨，今日天气咧有啲似琴日，都系迎面而来，有啲微风啦，咁啊。啲雲都係轉得比較快下嘅，咁啊好似啲你哋頭先講嗰啲甜品同埋雪糕咁樣，好似咧嗰啲脆皮雪糕咁樣，外面咧就包住一層咧灰啲嘅雲啦，但係你望深啲咧，你就會見到藍天底啦，同埋咧白雲都係喺度嘅，意味住咧即係真係會有驟雨啦。咁但係嗰啲雨咧，你又 feel 到佢應該落十分鐘咧，乜都落曬㗎啦，跟住就會出猛太陽啊，跟住喳一聲。蒸干晒噶，笪地而且蒸干埋你自己咁样咯，咁啊普遍估计都系咁嘅天气啊，咁但系依家系未落出雨啦，咁你头先都讲啲甜品啊，或者讲下啲啊雪糕啊咁样咧，咁啊见到广播道口口嗰啲位咧都有啲朋友仔喺度跑步啊，咁啊亦都多咗好多朋友遛狗啊，咁样可能见。天气好啦，咁啊放下只狗仔出嚟散下步咁样悠哉悠哉嘅，你都知道广播道啊，除咗即系一啲广播机构之外咧，都系叫民居多啲啦，住宅多啲啦，所以都系见到好多啊姐姐，以至咧一啲长者咧出嚟放下狗仔啊，心情都靓啲，咁啊天气亦都唔太坏嘅，有啲风咁样，都系一个几好嘅神运嘅。動作嚟嘅，咁啊狗仔亦都可以放鬆下啦。有陣時成日都留喺屋企咧，啲狗都可能會有情緒病噶嘛， 有壓力大啊。係 啊， 咁出邊咧，佢話有陽光同埋炎熱喎，炎唔熱先而家？ 依一刻就未至於超熱嘅，不過大家都估到啦，稍微過多一兩個鐘咧，一定行多兩步都出汗噶啦。但係呢個時間咧就仲有啲微風咁啊。还可以嘅咁样啦，系啊。不过咧，我哋讲到温度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几有趣。头先咧都见到几个学生咧，都系仲系着住冷衫。 系咩？会唔会过分得滞啊？ 可能佢哋唔想拎住喺手咧，学校嗰啲课室啲冷气又冻啩。 但系真系好热啊！ 系啊， 我唯有咁去解说啦。其实都真系估唔到佢哋点解会仲系着住冷衫咯咁样。 系啦， 你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个情况，喺学校门口啲放学时间三四点咧经过嘅时候，喂，咁多人着住冷衫嘅，但系明明你嘅车嘅冷气咧已经校到最大嘅档次咁样咯，所以呢个都几大反差嘅。咁啊，留意温度嘅变化啦，咁啊真系啊吓，即系热就除衫啦，咁啊冬天着衫啊吓，唔好咧。熱就著衫，咁係好反常嘅。 明白明白，好啦，咁我哋轉頭今朝 Sport 到你再同你傾過啦嚇。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早上有幾陣驟雨，夜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嘅，咁啊吹和緩嘅南風。展望嘅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酷熱，而家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無論咩天氣都好啦。咁啊，晨光大學都會繼續喺度一齊大家上下堂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啊，阿欧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讲下咧，近排都睇到好多唔同嘅楼盘嘅节目啦。上年或者前年买落嗰啲楼花咧，开始咧陆续收成期啦。咁啊，好多咧准业主咁啊收楼啦。会有个姐姐咧带你周屋行一次嘅。咁啊。会同你讲话，哇！如果你想验得好啲嘅话咧，就揾嗰啲验楼师帮你睇下咁样。但系咧，其实收楼嘅时候咧，都除咗嗰啲啊个地平唔平啊，厕所嗰栋玻璃门漏唔漏水之外咧，咁啊仲有好多嘢需要注意噶、哦。所以今日咧睇楼 O to O 啊吓，咁啊继续咧揾阿 Joyce 同我哋分析一下，究竟咧准业主啊收楼嘅时候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咧？咁啊，阿 Joyce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啊，咁啊，如果大家收楼嘅时候咧，最紧要啦，一入屋啦就睇下个门锁先啦，因为呢个咧第一时间咧可以感受得到啊。因为有试过咧，有啲屋主啦，即系入到去发觉咧，闩门咧唔畅顺，甚或咧即系有啲用电子啊密码锁嗰啲咧，你都要试清楚啊，因为咧试唔清楚咧，有啲即系机械故障咧就麻烦啦吓。咁当然啦，如果用锁匙开嘅话咧，就最紧要睇下佢啦，扭嘅锁嘅时候咧，扭得顺唔顺畅啦。咁试过锁个锁胆咧，即系扭去锁嘅时候咧，咁咧都即系棘下棘下咧，咁就唔系几好啦。咁可以即时叫佢哋即系去维修啦。咁入到去第一件事就梗系开灯啦，睇下即系周围环境啦。 咁啊，当然灯方面咧，应该就冇乜大碍嘅。咁啊，跟住我哋就再去睇墙身啦，加埋个地板啦，即系一眼望晒啦。咁啊，就会咧睇到咧佢哋究竟啊有冇即系花啦，甚至乎咧有渗水啦。因为咧啱啱之前都吓落咗几场大雨之后咧，其实如果佢哋有渗水咧，喺窗边好，或者咧喺墙身咧一啲位咧，你会咧见得到或者摸得到啊。咁我哋要用埋隻手咧去摸窗边啊，一湿嘅话咧要即时咧即系搵粉箱咧，即系佢哋即时要维修翻啦。否则嘅话咧，你搬咗入去咧，佢哋就慢慢开始形成一啲泡啊，咁啊再之后再剥落啊，咁就会好麻烦啦。搬晒嘢入去嘅话就遮住咗啦，咁啊知道啦。咁咧呢一样咧就好多时都会有发生嘅，因为漏水就比较普遍啊，因为窗边与墙呢个关系咧成日都会有啊。咁啊再者啦，跟住你话。批档嗰方面咧，即系会唔会好滑手咧？呢、這个又系要感受啦，去摸啦。咁一般嚟讲咧，我见到发展商咧普遍都 OK 嘅。咁、但系有个别啦吓，即系小型嘅发展商咧，咁啊真系你会见到有裂痕、哦，咁啊唔使担心嘅，即系佢油灯唔好啫，或者佢冇批好啫。咁呢个咧就叫翻佢哋做翻就可以噶啦。 系、啦，咁呢啲都系开门两三件事，基本嘢睇晒呢啲基本嘢，再入深入啲，有啲乜嘢又要继续留意啦 ，Joyce。 梗系啊，厕所、厨房啦，因为呢个从来都系咧，即系最花钱啦，同埋亦都系最头痛嘅地方啊。咁、啊，又热水啦，即系头先讲到窗边漏水啦。咁啊，水喉漏水咧，成日我都会听到嘅，即系滴水啊咁啊。咁當然啦，問題都不大嘅，因為其實呢啲就算發展商唔整啦，自己整咧都係可以處理嘅。咁啊，唯獨是咧，即係你話嗰啲水龍頭啊，佢扭得實唔實啦，咁樣咁啊，會唔會引致到啊爆水喉啊咁啊呢啲情況咧？呢啲又係啦，要行入去試一試啦。咁普遍呢啲現象咧，其實發生嘅機率就唔算太高嘅，喺即係我以往感覺經驗。咁啊，當然啦，去到有廁所、廚房嘅天花啦，都開嚟望一望啦。咁、一般嚟講咧，就唔應該有垃圾嘅。 係，同埋係假天花嚟嘅。今時今日，如果你住得嗰啲新樓咧，佢就假天花咁啊，俾你裝嗰啲咧浴室保暖系統啊嗰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好似阿 Joyce 咁樣講啦，就係嗰個假天花上邊唔應該有垃圾啊，唔應該有隻勞工手套喺度嘅。咁啊，呢啲就真係甩甩漏漏啦。咁但係去到廁所咧，其實仲有一個重災區就係、是、個馬桶啦，因為個馬桶咧，第一當然你要沖到水啦，第二咧就係、是、如果個馬桶壞咗咧，麻煩啦，因為咧個馬桶個水箱咧好多時咧裝嵌咗入去咧，因為佢要慳位同埋透位咧，裝咗入去嗰、那個類似掛牆嗰、那個。挂墙柜嗰度嘅，咁啊好多新盘咧都会发现，喂，如果个水箱坏咗咧就麻烦啦，直情咧要成个云石起翻佢先搞得到个水箱，真系有啲咁嘅情况，我见咁啊，阿 Joyce 你有冇听过呢啲情况啊？ 有啊，所以咧其实咧到最后咧即系睇咗咁耐啦，都要去下厕所啊，呢、這个咧要真实试用，咁啊真系去下厕所啊，抌下厕纸落去，睇下佢冲得畅唔畅顺，咁其实咧你会睇到咧即系冲嗰个时间啦，即系。佢要几耐啦，先可以即系你嚿厕纸啊，即系成嚿可以冲得到啦。咁同埋咧，冲完之后咧，佢翻水啊，咁啊又要几耐咧先可以再冲啦。咁呢个好紧要嘅，因为有时咧冲厕咧见到我要冲个系厕纸冲得晒咧，其实呢个都需要反映翻俾阿发展商听嘅，因为一般嚟讲一次搞掂噶啦。咁所以呢啲情况，如果真系咧喺初段时间咧你发现咧，咁都还好。但住落嘅话咧，哇！成个云石拆出嚟咧，其实系几烦嘅。有听过，但系就当然啦，就唔系话好频密地发生呢啲问题嘅，因为厕所嗰、那个即系损耗啊，或者佢哋即系入货，其实佢哋都有我深信啦，即系做得呢啲设计都有啲严格标准嘅。咁所以，但系都有啲唔好彩，一个半个都会有嘅。咁我都系建议大家咧，即系。试下抌啲厕纸落去，系啦，适量嘅，咁啊试验下， 系啦，自己都试验下去下厕所啦，即系收楼嘅时候，咁啊睇下 feel 唔 feel good 啦，咁样，咁啊好啦，咁啊厕所或者浴室。连埋讲完啦，因为依家通常厕所连浴室噶啦，一定系，仲要个马桶就对住嗰个推开玻璃门嗰个咁嘅浴室咁样，又系因为悭位啦。咁啊，如是者，我哋一出翻门口咧，就可能已经系个开放式嘅厨房啦。咁啊，阿 Joyce 开放式嘅厨房，好似喺消防条例嗰度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噶，要定时定候要揾管理处上嚟睇啊，定还是系检测咁样噶，系咪啊？ 系啦，咁啊，最紧要我哋自己试嘅话咧，就睇下佢个抽风机系啦个效力如何啦。即系佢抽油烟机咧，如果抽得好咧，其实你间屋咧都仍然咧 keep 住咧，即系好空气清新啦。否则嘅话咧，其实你一煮完之后咧，哦，成间屋咧都系啲即系啲煮餸味啊， 啊 菜味啊。 系咯，你谂下，如果打边炉咁样，哎，整个鸡煲翻屋企食先，咁啊，你全屋嗰啲衫裤鞋袜咧都会染咗嗰啲鸡煲味噶啦。如果 系啦， 哎，咁啊麻烦啦，系咪先？咁呢个亦都系几悲哀啊！虽然已经用咗好多钱买咗个200多尺嘅开放式，谂住好 happy 啦，点不知原来打个边炉啊，食个鸡煲都唔得嘅，哎呀，真系惨啦，咁样系嘛？ 系啊，所以都系啦，又要攞张厕纸啊，好好用噶，最紧要带卷厕纸去验楼啊。咁啊，就系又试下咧，睇下佢嘅抽风咧，你摆喺嗰个台面嗰度啦，睇下佢能唔能够抽到啦，跟住再高啲，再高啲啦。咁其实咧，如果咧佢抽风力越强咧，越低嘅即系油烟啦，甚或咧一啲物质咧都可以即系抽起嘅。咁、哦、所以系啦，要睇啦、 哦。即系先呢、這个比较技巧啲，可以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了解翻，即系原来喺嗰个开放式嗰个主食炉嗰度，咁你唔好开炉字，咁啊摆喺嗰个叫做电热炉嗰度，咁啊摆张纸巾，跟住就再开个抽风机，睇下可唔可以由电热炉嗰位将张厕纸抽咗上去顶嗰度，系嘛？ 系啦，咁啊好犀利啦，当然呢个最 强啦。我冇听过呢、這、一个呢、這个技巧，好劲抽阿 Joyce。 系啊，系啊，即系带厕纸去验楼啊嘛，呢、這个叫做吓。咁啊，因为冇厕纸噶嘛，验厕所都冇厕纸，咁啊，单凭少少嘅液体啊，点能够 check 到咧？所以亦都抽油烟机，亦都系需要用呢个方法啦，因为你当时系冇气噶嘛。即系你唔会话即刻煮场餸餸咁睇下佢抽唔抽到，亦都系睇唔到咯。咁但系咧，你话黐厨纸始终佢有力度嘅。咁当然啦，你话由即系机面，即系嗰个叫做即系台面抽上去咧，呢、這个好犀利噶啦。咁基本上你系要揸住张厕纸，慢慢向上升你只手掌咧，咁跟住一抽咧，咁其实你会睇到咧，去到边一个位，咁你会感受到咧个力度有几多咯。咁當然我亦都見過有啲即係我啲學生咧驗樓時候，我初開時候嗰部機係完全咧嗰、那個設置係吸唔住喎，咁啊就要研究下啦， 換嘢啦，咁即情同旁邊幫你攞住塊板剔下剔下嗰、那個姐姐就同佢講話，喂個抽油煙機好似唔係好 work 喎，你睇下。咁通常佢哋因為都做慣成棟大廈咁樣做咧，佢哋都好識做噶啦，跟住就會講一句啊，係啊，好多住户都有呢個問題啊，我幫你 mark 低翻佢啊，咁啊應該一兩日師傅就會搞噶啦，咁樣費事喺呢個位嗰度糾纏啊，同埋討論啊，通常都會講呢一句説話，咁你就覺得OK OK 咁樣。 是啦，我同埋留意啊，你唔好用一成塊 tissue， 就梗系抽唔起啦。我系叫大家咧，将边一啲 tissue 摆喺即系手掌好啦，或者摆喺台面啦，咁啊轻身啲嘅，咁你就可以试到佢吸力咯。因为如果你话呢一大块咁啊抽唔到，或者成卷纸就梗系抽唔到啦，咁啊公平啲系，因为有啲即系唔知道就以为搣好多厕纸去吸，同厕所嘅原理咧就啱啱相反。厕所就可能要多啲厕纸，系啦，抽油烟机嗰边就少啲，咁啊可以试到佢吸力啊或者功率咯，咁唔得嘅就要尽快换咗佢咯，即系换个超劲嘅，咁就会屋企咧就会好噶啦，空气清新啦，又系系啦， 咁啊呢啲都系一啲验楼或者自己收楼嘅时候嘅小贴士啦，咁啊秘技嚟噶啦，咁啊听到收音机嘅你咧就有福啦，咁如果唔系咧就可能要报翻个班出去上堂学先知道啊吓，咁啊今日咧关于收楼啊新盘咧。讲住咁多先啦，下个礼拜咧讲下，哇一个劲会所啊，将军澳有个新盘咧，个会所有几多啊？12万尺啊，系咪啊？我冇睇错啊嘛，哇咁夸张，梗系要讲下会所入边发生嘅二三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咏诗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晨光大学。 你话如果有个验楼师同大家验完之后有啲小 tips 小秘技梗系好啦， 但如果揾个讲少方言嘅就麻烦啦。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方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7年。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 似有若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写我日记，共你相对不合情理，仲未完美，有缺憾味，那个出于痛爱细小是出于斗气夸张冷面，往事前线无需再解释一片。 一首歌曲嘅 Shiga， 嚟自连诗雅嘅叫做小方言啊。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一日真嘅就唔系方言嚟嘅。我哋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先，转头晨光第一时用今朝 spot 到你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外相南韬文隐晦批评汇丰银行支持北京在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抵触英国政府的反对立场。汇控亚太区行政总裁黄东胜早前曾经到街站签名支持订立港区国安法，引来英国和美国多名政客批评。南韬文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英国政府有什么回应的时候，说相信企业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重申英国政府不会为了银行家的利益而牺牲香港人。南韬文强调，英国在维护港人自治和保障自由方面作出了历史承诺，这个是原则，强调会坚定支持香港人，又认为中国仍然有机会不执行有争议的港区国安法。德国据报有意在欧盟推动对华采取更强硬路线。德国今年下半年将会接任欧盟轮任主席国。路透社取得由主席国草拟的政策方向文件，指欧盟希望和中国发展合作，并且致力在各个政策领域实现更多互惠，又指所有欧盟机构和成员国的对华政策必须一致和平衡，并且要面向欧盟长远的共同利益和价值。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黑人布鲁克斯因为拒捕被警员击毙，验尸结果显示事主是死于凶杀，两名涉事的警员分别被即时解雇和停职。检察官说，开枪的警员可能被控谋杀、重罪谋杀和严重攻击三项控罪。布鲁克斯的家人说，事件打破他们对警察的信任，强调要治愈伤口的唯一方法就是惩罚涉事的警员，以及大刀阔斧地改革警队。市长说将会发布行政命令，加快检讨警务工作。总统特朗普形容布鲁克斯的事件非常糟糕和令人不安，又说会签署一项关于改革警队的行政命令，并在当地星期二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是没有透露行政命令的细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e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百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排到香港单车馆啦。路面情况喺九龙，旧清水湾道立平石近住德望学校挤塞，车龙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果栏。睇埋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车龙排到津桥；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青龙头；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成和你寻开心。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无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不过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至于最中意陈百强边首歌，我会拣《涟漪》，因为呢首歌喺我当年追女仔嘅过程当中，带俾我好大嘅帮助同启发嘅。想知多啲？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成主持嘅《音乐情人》。 有同事俾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等于将锁匙周围摆。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四个国家，四个气势磅礴嘅世界遗产，展现出巧夺天工嘅建筑技术。喺浩瀚工程嘅背后，究竟隐藏住几多智慧呢？就好似神迹一样嘅法国圣尼厄尔山，点解会成为无坚不摧嘅要塞？就透过今日嘅科技，一齐揭开佢嘅神秘面纱。古代超级工程之圣尼厄尔山，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著名舞蹈总监 Sunny Wong 同你动起来。 以前我做 dancer， 个排舞老师排得几叻又好，排得唔系好叻又好，我对佢以演绎都系一百分嘅。呢个做 dancer 嘅一条，我都系。咁做排舞老师一样。你一个作品出嚟，你应该系 100% 生产嘅出嚟，冇得留守。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至十点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动起来，做最精彩的 预赛。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好啦，要提一提大家咧，今日咧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今日咧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啦，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朝早七点三十九分嘅时间啊，嚟到今朝 sport 到你啦，早晨啊，哦，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球员之间都交换下颜色啦，咁啊，之后美妙嘅传送可以发生嘅。今日咧好多场波咧都开打啦，咁啊讲紧周中开快车啊，不论系 K League 啦，哇 K League 都有三场波，你真系估唔到。南韩方面都啊好紧火啊，即系要快啲踢翻多啲波啊，要追翻个赛程啊。咁啊，浦项制钢对全北汽车咧 ，FC 城南对水源南翼啦 ，FC 江源对蔚山现代嘅，咁啊。呢啲南韓波咧，俾大家六點零鐘可以睇下波啦，咁啊舒緩下心情啊，做完一日工咁啊。另外調翻轉頭有兩場焦點嘅賽事啊，第一場啊，如果你留得到到即係聽晚嘅咩幾多點咧啊，就係呢個雲達不萊梅啊，就對咧呢個拜仁慕尼克就係、 是、 即係今晚 唔 係 德國杯， 係啦，今晚 德甲嚟嘅喎， 今晚凌晨兩點半。點解呢一場係焦點賽事咧？ 因為風唔風旺， 係啦，因為只要拜仁 八年 作客贏波，搞掂嘅啦，咁就可以攞到冠軍嘅啦。 不過我成日都係真係覺得一個聯賽咁樣真係有啲悶咧， 又太快係咪啊？欠缺競爭性。 唔係嚟嚟去都係快人。好啦，咁啊有幾年高普當打嘅時候喺呢個多蒙特咁啊潛咗出嚟啦，係咪先？跟住高普就嚟走，同埋走埋嗰陣時，咁多蒙特又潛一潛水咁，咁又冇咩特別威脅。 冇噶啦，係好難嘅。其實你話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睇德甲咧，雲達不萊梅啊，以至小黑零四咧，都係啲比較強啲嘅隊伍嚟嘅。咁、但係依家咧，直情咧，美登 唔係利華古信。我細個嘅時候，我記得我老豆同我講利華古信。 利華古信都 OK 嘅，但係都係嗰句啦。依家美登都追唔到啦。咁啊，德甲周中開快車啦，榜首嘅拜仁咧，今晚就會作客雲達不萊梅。只要贏波咧，就可以宣布咧完成咧八連霸嘅偉業啦。啊，不過咧。啊！報章咁樣寫，啊，雲達不萊梅咧，亦都要搶分護級啊，所以咧、就絕對唔會就範嘅咁樣。咁究竟 冇用啦，對手係拜仁就範啦， 你好難噶。同埋雲達不萊梅有一位大家都認識嘅前鋒嘅日本籍嘅大碧勇也啦，咁亦都係日本國家隊嘅球員嚟嘅。咁但係。真係㗎，你拜仁如果敷添出嚟咧，雲達不萊梅都可能頂到上半場啊，都頂唔到下半場。 主場定作客㗎，拜仁？ 拜仁作客，拜仁作客。但係又有啲球迷會講啦，話喂，拜仁應該會翻翻主場先捧杯，其實唔會㗎，依家都冇主場作客之分啦。其實 反正都冇人嘅， 係啦，唔係冇人，係冇球迷啊，冇球迷啦， 冇球迷， 即係都有啲。工作人員喺嗰度嘅，咁但係 有啲報警板喺度， 係啊，或者有啲假嘅歡呼聲咯。不過啲假嘅歡呼聲咧， 喂，其實 mix 得幾好喎。我想講啲假嘅歡呼聲， 係啊，同埋咧，佢後邊咧喺 panel 位咧有人撳出嚟嘅， 係啊， 我哋做 即係佢啲 effect 可能提曬咁樣。 即係譬如咧， 撳得幾快 個 人， 主隊咧射波入咗啦，佢即刻會有一個歡呼聲，嗰、那個歡呼聲咧係慢慢咁樣，哇咁樣啊！即系慢慢飞 in 咁样入 嘅。如果真系呃咗嘅咁嗱，因为试过咧， 成日都有 VAR 重判翻噶啦，不过冇声噶啦，冇噶啦，冇oh no， 冇靴嗰啲噶啦。咁因为大家都信服 VAR 嘅判决嘅 suppose 吓咁样，咁所以就呢、這个声效嘅效果都系今年独有啦， 都几特别嘅。 希望就唔好。睇波就成為呢個新嘅常態，就冇得入場睇啦。希望疫症真係早日 希望有啲真嘅歡呼聲就會好啲咯。 係啊，但係 因為現場咧，其實我哋睇可能睇電視，因為 mix 咗啲聲啦，覺得喂啲人都冇乜嘢啊咁樣。但係現場咧真係好冷清。 係啊， 你諗下，大家想像一下喺普通一個波地嗰度，都係得個廿零個人，然後大家你踢下我踢下，都係踢波嘅啵啵聲咁。 係啊， 冇人嘅。 係啊。但系 几冷清 啊！ 即叫做球場入面是冷清啦，或者喂假聲聲啦，直情咁去形容啦，因為都是一些假的歡呼聲啦，冇真的球迷入場啦。咁、 啊、 但是呢啊睇翻個數字咧，各大聯賽復賽之後咧，啲入波咧係多咗好多。 哦， 咁點解咧？ 太耐冇踢波，因為佢哋 係嗱有幾個可能性，太耐冇踢波啦，太耐冇踢波令到防守球員集中啦，呢個可能係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咧。可能咧系冇咗球迷嘅一啲效应啊、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且你咪我踢我铲你啦，咁、嗯、平时有啲主场球迷劲靴你噶嘛，哇！你作客嘅球队呢、這个咁嘅后卫铲伤咗我呢个利云道夫斯基咁，梗系靴爆你啦。但系大家都知道呢、這个系一场戏嚟噶嘛、 嗯， 就算我而家铲伤你利云道夫斯基，你都唔会有真正嘅球迷喺度靴我啊，或者咒骂我啊，或者讲粗言秽语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實就令到成個球賽咧，大家集中咗 ，focus 咗、嗯嗯，反而咧令到入波嘅數字咧就都幾多下、 哦， 特別德甲咧成日半場嘅時候咧已經係二比一啊，二、 嗯、 比二啊，咁呢啲賽果係差唔多完場嘅賽果嚟噶嘛？ 咁、嗯、啊，當多啲入波睇咯， 係啦，當入球數啦，可能賽會方面以至球員方面都諗住係咁樣，喂，諗住告上翻啲球迷啦，即係冇得俾你入場，你透過電視睇或者叫做電子平板睇波嘅時候，都希望多啲靚啲嘅入球造就到俾大家，可以令到個足球嘅觀賞性有所提高啦，咁樣。咁、 嗯、 你話喂唔中意睇德甲、哦，死都唔睇噶啦，咁你可以睇咩咧？咁西甲啊嚇，西甲勁啊，四點鐘，巴塞隆拿對呢個 邊個？ 雷加利斯啊嚇，雷加利斯啊爭護級啦。咁巴塞上場咧就已經作客4-0大炒， 都 係 有啲實食冇黐牙嘅感覺喎。 係啦， 無論係德國定係西班牙嗰邊啲波都係。 係啊，咁所以 好難輸嘅、對住呢啲。 聽日睇下拜仁係咪？难听啲讲唔玩嘢疯狂啦，咁但系佢当然有本钱可以啊，我又玩下先， 系 特登唔赢字咁样，又放水俾呢、這个叫做云。 不 过纽 亚如果俾人咁样入波又好丑嘅， 系啊，我都觉得 系咪？ 都所以都 一号门将 系讲得两讲都系要睇系咪？两点半呢场 都系要望一望先， 望一望 佢。德甲咧仲有一个好特别嘅传统嘅， 嗯， 你边个喺德甲入面踢得好啲咧？ 系。 啊！第二年你哋又系去翻拜仁嘅喎， 系啊，又去拜仁， 你就 或者你离开拜仁咯。嗱，你可以拣、嗯，即系譬如你喺 喂离开拜仁就，我觉得踢得好离开拜仁嘅就离开埋德甲， 系啦、啊，离开埋德甲， 系啦、 啊，唔会再喺德甲嗰度揾食啦。但系如果咧，通常譬如你踢另一队咁样，譬如当你话古信踢得好咁样，你下一。 利雲道夫斯基咪喺度，以前多蒙特嘅， 系啦，下一个赛季就会去咗拜仁。 系咯， 咁呢个都系即系好似强者玩晒咁样啦。咁真系要睇下今晚场波究竟咧，拜仁咧可唔可以啊继续疯狂落去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啦。咁啊，小白连日来都有讲嘅。咁啊 ，NBA 咧就积极筹备紧啦，七月底喺呢个咧主题乐园啊嗰度复赛啦。但系咧，尽管啊大帝立邦詹姆士咧支持重开啊，但系咧佢湖人嘅队友咧魔兽啊杜伟后。活咧咁啊反对，亦都咧撑另一位嘅球星啊，就系咧艾荣啊吓咁嘅意见。咁啊呢一个咧究竟开波定系唔开波咧，绝对系一个二元对立嚟嘅。意思系乜嘢咧？支持开波嘅人咧，你当然明白啦，啊球员可以复苏啦，球员可以继续复操啦，以至可以打翻波啦。咁啊球迷们咧亦都多啲波睇啦，咁系啱嘅。但系另一个。位咧就係艾榮唔贊成咧，就係因為美國嘅疫情咧始終未退去。如果咧因為咧打多一兩場 NBA 咧而令到大家集體感染嘅話咧、嗯，絕對係一件悲劇嚟嘅。咁啊，佢就唔想悲劇發生喺現時階段，嗯、可唔可以有機會等到冇事冇幹先開翻打呢個 NBA 嘅賽事 咧？美國咁多個州份都有啲難喎、 啊。係啦，嗱，我哋都睇波啊，咁有陣時我都覺得我會傾向支持艾榮嗰邊嘅、 嗯， 即係如果。真係為咗安全理由，咁啲球員唔打波，佢哋唔係因為躲懶嘅，或者唔係因為啊揾啲藉口出嚟嘅，我完全明白，完全理解咯。所以急於開打咧，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特別係 NBA 方面咧，即係太多流汗啊，或者太親密啊嗰啲接觸，其實佢嘅叫做打波嘅時候嘅。 接觸咧，仲多過啊，仲多過足球噶嘛。 嗯、 即係足球都係傳傳傳啦。咁你籃球你有陣時有啲背籃弓嗰啲咧，佢、 嗯、 真係要用個背脊 擋住你㗎，貼住你㗎。係 啦，貼住你， 撞住你。 你諗下一個高佬用背籃弓，嗯、即係背籃上籃嘅時候，面對一個矮仔。咁、 嗯、 嗰個矮仔咧就啱啱咧，其實係到佢背脊中間脊椎嗰個位置嘅啫。咁佢未。揩曬佢啲汗喺佢塊面上， 肯定㗎啦。 咁所以根本就當然你會話，喂，開波之前會做曬嗰啲檢測㗎嘛，或者做曬嗰啲量體温 啊，跟住又一齊運住就喺入邊嗰個 ESPN 運動園區咁樣。 係啦，咁但係有冇風險呢、嗯、大家仲係一個 unknown 嚟、嗯，即係一個未知數嚟。 係啊，美國嗰邊又話個菌啊，即係個病毒有機會變種啊咁樣。 係啦，咁樣所以都即係存在住一啲隱憂啊。咁大家咧姑且繼續睇住 NBA 方面嘅發展咧。 係啦，咁另外咧就喺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底下啦，其實咧都有超過一啲講緊咧就係足球員啊，咁、嗯、向呢一個咧就 FIFA 咧就講翻啊欠薪嘅問題。 嗯、 哇！呢啲問題真係 勞資雙方 係啊，勞資雙方啊，咁足球壇咧都唔例外啊，唔少嘅球會就因為冇比賽啦，失去咗收入。咁啊，陷入呢個財政嘅危機啊，咁啊未能夠咧就即係出人工俾啲球員。 咁點咧？ 啊，點算咧？ 貴咧？ 好啦，咁啊，國際足協咧，唔會嘅，唔會咁快嘅。嗱，目前已經有441名嘅球員咧，就向呢一個嘅球員基金啊申請，咁啊希望發放翻咧就是、球會未俾未支付嘅薪金啦嚇。咁啊，球員喺六月底啊都可以透過咧就國際職業球員協會咧。咁啊申請嘅，咁啊佢哋話到啦，其實早前咧，即係呢個協會已經話到，早前已經撥出咗咧1230万镑，咁啊幫助咧就2020至2022年間咧就被欠薪嘅球員嘅，咁啊你話嗰啲。欠薪嘅球員咧，就梗係唔係話我哋淨係講緊嗰啲好大牌嘅球星啦， 嗰啲都未必攞㗎啦。 係或者嗰啲本身第一佢唔係好等錢使啦，係咪先？咁第二就係有好多球員咧，可能唔出名嘅，咁、嗯、但係球會啊真係仲欠薪，而佢哋又可能真係等住食飯。 係啊， 咁嗰啲咧其實真係好需要幫忙嘅，係、嗯、啊。咁啊睇下，如果人哋有啲球員都出到聲咯， 係 咁睇下佢哋 FIFA 嗰度會唔會 幫幫手啦， 幫幫手啦嚇。 ge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点话。Break it down tonight。 呢首嘅作品嚟自 Dusty Bottle 嘅歌，叫做 Break It Down。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要注意咯 ，Bobby。酷热天气警告咧就已经生效咯。 哇，咁早已经咁酷热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国际新视野啦喎。 嗯，小白要问下你啦，我想问下你屋企咧，或者系你一啲嘅单位又好啦，或者你嘅物业又好啦，对上一次装修系几时咧？ 对上一次装修啊，冇入伙嘅时候咯。 哦， 系啊， 即系都一段时间啦。 系啊，冇乜点嚟啦已经，因为而家有细路仔喺度咧，我决定咗啦，我个套路咧就系 点啊？ 等佢再大啲先。因为咧，我发觉细路仔咧真系好中意整花埲墙噶。 你屋企唔系粘墙纸噶？ 唔系，又有。 喂，咁咪好咯？咁你起码可以冚翻佢画嗰啲嘢先啦。 唔系嗱，所以我就系谂住咧，如果我装修咧，我就整墙纸， 就黐住佢嘛。 系啦，虽然都要。都要刮咗啲灰佢先，又要搞呢一大陣噶啦。咁但系咧，我就諗住牆紙，牆紙嘅感覺咧，好似 warm 啲。我純粹個人感覺嚟嘅啫，呢個 係 啦。咁但係咧，而家發覺咧唔掂啊！佢又中意咧，即係畫住佢一段時間好中意畫噶。咁而家唔敢啦，係咪話咗咁多次啦？但係仲有個細噶嘛。咁佢會大， 好快有第二 round 噶， 系啦，跟住又第二 round 畫牆，哇！我真係到時噴血啊！我諗， 哎呀，點解今朝突然間問呢個話題呢？就係、因為咧，今朝早見到呢個報章咧，都幾驚人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咧嗱，一般嚟講咧，裝修咧，啲業主都會去巡下噶嘛，咁每一日咧，我好記得，因為自己屋企就幾年前裝修啦，咁當其時咧都有印象，大概每一日咧，可能傍晚時分啦。都會去望一望自己嗰個單位嘅，咁然後咧就去到差唔多，譬如每個禮拜有一日啦，可以見到個裝修師傅嘅，即係大家起碼叫對下口啦，即係睇下到底你而家整嘅呢個部分係咪我本身要求嗰個部分咧？ 咁即係唔好話下 check 住嘅， 係啦， 買啲蛋撻、汽水、慰勞啊嗰啲師傅， 係啦，都可以咁講啦，即係希望個溝通可以好啲啦，或者即係如果見到有啲乜嘢真係萬一係唔啱嘅，同你自己講嘅嗰個要求少少唔同咧。都可以麻煩佢哋，可唔可以會唔會改到少少啊？或者可以執翻少少啊？咁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印象中咧，就真係差唔多去到好尾期嘅時候咧，先至會見到裝修師傅咧，就係將嗰啲嘅建築廢料啊，好似好多木板啊，或者鋪喺地下嗰啲膠啊，嗰啲膠墊啊等等咧，就先至會抌嘅。 哦， 咁所以咧，我相信一般业主咧都唔会话经常留意住嗰啲建筑废料，对，即系最谂起点样弃置啊。因为佢哋通常可能都会有啲泥头车啊，帮手去做呢啲嘢啦。咁但我自己咧都冇印象系眼所见睇住啲装修师傅点样清理。就总之有一日突然间入到去，咦，唔见晒啲， 咁即系佢搬走咗啦， 系啦，咁啊即系搬走晒啦。咁 仲话啲师傅都几企理， 系啦。一般嚟讲，你即系希望自己嘅屋企装修完就唔会留有嗰啲嘅建筑废料等你自己去清啦。咁基本上你都心满意足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可能真系好多人都好似我哋咁样谂啊，就冇话特登咧去谂下到底嗰啲建筑废料最冧尾嘅去向系去咗边咧？系咪真系抌咗咧？抌嘅时候又抌去边咧？咁 仲有其他方法可以抌嘅咩？ 吓，你真系闻所未闻啊！今朝见到呢一单新闻咧，系讲紧韩国啊。咁有个业主咧装修完自己个单位之后咧，竟然之间啊，突然之间发觉自己间屋嘅一埲墙后边啊，嗱，佢真系无意中发觉嘅啫。因为正常人咧就唔会凿穿自己埲墙，然之后睇下即系到底后边收埋啲乜嘢。 嗰啲建筑费咧喺埲墙后边啊。 系啊。 咁但系点解个业主会无端凿穿埲墙咧？大家问一问先。 嗱，好明显咧，佢自己咧即系嗱，佢讲紧就系话咧，五月底咧就开始装修嘅。咁本身咧，其实间屋咧已经系装修同埋设计过噶啦。咁但系咧，佢系为咗想确认嗰间屋嘅隔热效果咧，就所以拆咗少少个墙身部分啊，即其实佢纯粹系想检查同埋测试嘅啫。哦，点知凿穿少少个窿咧，就发觉后边唔系好对路。 吓，点 解望一望发觉，都 唔系净系实身墙嚟嘅，反而咧系望到后边好似有一堆嘅杂物。于是咧咁啊，即系呢个业主又再作多少少，再望下到底后边发生咩事啦。即系你都要了解清楚噶嘛吓。跟住就发觉原来有一大堆嘅建筑废料，嗱木条啦、麻包袋啦、发泡胶板啦，嗱呢啲咁轻嘅都唔抌出去。都是摆晒喺埲墙后边，咁然后咧，当佢哋即系以防万一啦，再谂住睇清楚到底后边嘅实况系点嘅时候咧，就真系发觉原来所有嘢咧都系匿埋晒喺呢度，即系头先讲嘅嗰堆建筑废料。 咁、那个隔热层咪隔唔到热咯？ 啊，会唔会系咁样嚟隔热咧？即系。摆多啲嘢后边， 嗰啲废料唔都系吸热嘅？ 我相信你唔好话废料啦，你摆任何嘢喺度都会一定隔到嘅，隔声添。你摆咁多嘢喺度， 系啦，啊！但系佢好嘢，咁都俾佢发现到、啊。 其实呢啲真系叫做天时地利啦，系咪先？你边会谂到突然之间埲墙喺后边？除非你有啲业主好精明嘅，即系觉得点解间屋装修完之后好似细咗嘅？因为你褪前咗折 啊 嘛，埲墙 系啊， 起码都冇咗两尺啦嗰、那个位置。咁、啊、除非你真系好心水清，咁你会发觉哦，点解埲墙咁奇怪咧？咁但系因为有啲人咧真系谂住整个隔热层咧，就真系会咁做嘅，即系起多一埲假墙喺入边啦。咁、 嗯、 不过估佢唔到就系原来将咁多嘅废料摆咗个隔热层。入边咯， 哇！你话做任何职业都系良心啊，最紧要啊！ 经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出现新型肺炎群组个案，世卫话目前仍然未能够确定感染源头。对于有讲法话病毒可能嚟自进口或者包装嘅三文鱼，世卫认为呢个只系假设。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话：所有新出现嘅群组个案都会引起关注。由於北京早前已經連續50日沒有新增個案，現在再出現個案令人關注，形容是重大事件，必須追蹤源頭，但相信中國當局能夠妥善處理疫情。世衛亦都正是與中國當局密切聯繫，亦都非常希望中國會分享病毒基因排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4，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3，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41点，升6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27美元，卖出1726.2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喺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至到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而家排到去盈辉台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纪律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挤塞，龙尾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一段挤塞排到去联合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就挤塞 排到去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界限街去观塘方向都是近住喇沙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弥敦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就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新闻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广播道人妻信箱真係好认真嘅，我扮女人呢 Rosalie 嚟讲呢，我係好投入 落去。咪住先，你有几认真？你个角色叫范刷。 係咩？ 我每次呢见到劇情里面啲坏男人去搵小三嘅时候，我都会好认真咁谴责佢，你对得住我咩？ 唔好太认真，你唔系当事人啊。 想知道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有几认真，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为正式而战。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Tony， 我识特异功能噶。只要将我放喺一个人嘅头上面，我就可以将佢嘅真心说话讲出嚟噶啦 ，Tony。 有冇谂过你可能就系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嘅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剧场嘅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嘅短片电邮俾我哋。 下一个小广播员随时系你啊！ 叻叻，今次去护士服得唔得啊？ 茉莉 Kitty， 你哋两个咧叫做有少少进步啦。 茉莉，我觉得你着得好似护士长啊！ 我都觉得你似护士学生妹喎、 啊。哇，咁不如我哋再着翻呢套啦，咁成功。 我奖你两巴掌啊！你哋又想啦。 咁如果你都想知道我哋会着咩嘅话，就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仲有 Niu Niu 嘅敏感时刻啦。 记得留意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啊！ 即系可想而知咧，阿 Kitty 咧真系醒过莫莉嘅，莫莉一个似护士长，一个似学生妹，个年龄争咁远啊！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噶。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嘅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好啦，我哋啲水就要好好珍惜，时间亦都係一分一秒咁过去嘅。咁所以呢，如果你呢头先呢好似彭仔咁样呢喺度等緊啲时间过嘅话呢，咁应该你依家都係塞緊车，但我好啲，我已经返咗嚟直播室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哎哟，真系咧，稍一有迟疑咧，咁就会啊迟咗少少出门口咧，咁就争啲咧。 又驚自己咧又遲到啦咁樣，好彩還好啊，咁啊都達陣啫。 嗯， 時間都已經嚟到咧早上嘅8:12啊，繼續晨光第一線。咁啊，直播室咧就有驚住自己趕唔切翻嚟嘅彭仔程振鵬啦，亦都有一早咧就已經坐陣咗喺度嘅芭比林慧同埋 早晨啊， 哦、早晨彭爺，哇酷熱天氣警告喎、 啊，係 啊, 啊，熱辣辣出邊係咪？ 一身汗啊真係， 係一身汗、啊。已经一身汗啦， 即系坐喺车厢里面咧，虽然话会有空调咧，但系都感受到隔住个玻璃都感受到嗰种嘅热力啊！啊，咁如果今朝早上咧，即系仲喺呢一个街上边咧等紧车啊，翻工嘅朋友咧，就希望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电台节目咧，都可以有一阵咧即系清凉嘅感觉啦。但系唔知点解会有啦， 未至于烧到鼠嘅清凉，清凉都好好噶啦，未至于烧到鼠嘅。不过都 点啊，即系听下我哋点样润润人 耳朵，系啦，耳朵食冰淇淋，耳朵食冰淇淋， 有一阵凉风，点样可以心凉一啲咧吓？要谂个办法先吓。不过咧就先睇下今天。呢、这、一个嘅日子方面咧，今日就嚟到系2020年6月16日啊，星期二啦啊，咁啊睇翻个日历通胜咧，今天咧就嚟到呢一个嘅闰4月25嘅，咁啊今日咧都有好多嘢适宜、哦，定盟啊， 哦、好啊， 又系嗰个会亲友啊，嗯、所以而家仲有限聚令啊 ，gathering 系啦，栽种啊。动土啊！咦、欸，有得意、哦，有一个挑克、 哦， 好、 哦、 少出现呢、啊、一、這个， 呢、這个比较少出现，有一个都少出现嘅就进、是、人口、哦， 进人口即系咩咧？做人 进人口系咪 生 B B 啊？ 系咪即系 入城嗰啲咁样？ 移民嚟香港 啦， 即 系、啊哦、可能 移民嚟香港， 接纳啲新移民，可能今日都 明白。 都係適宜啊嚇，咁啊仲有牧養、哦，即係想養寵物養，或者係飼養呢一個嘅豬隻啊、牛隻啊嗰啲都未定下，咁啊呢一個都話適宜。好啦，咁有咩唔適宜噶記噶？喂、哎，一個字都冇喎、哦。一样嘢都冇， 好嘢喎、啊，大吉日嚟嘅喎，今日好日子喎、 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事事顺利啦。咁又话今日咧都系适宜咧开市添啊吓。好啦，咁天气方面嘅预测咧，交俾阿 Barbie 啦。 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嘅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嘅。 咁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亦都咧再次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又嚟睇下个市啦，阿、 早晨啊，彭爷，先讲咗呢一个先，话琴日咧美股咧可以话惊涛骇浪啊吓，道指咧原先有一个时间系跌762点啊，最后竟然咧咬腰倒升啊，升翻157点，咁啊嗰个波幅都几大啊，成800点、900点上落噶，咁啊究竟啊应该点去分析咧？而美股方面嘅情况又有冇一啲叫做前瞻话到俾你听，今日港股嘅走向会系点？所以我哋一齐咧，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 早晨 翻，早晨啊，喂，今晚美股啊，真系挫得好夸张下，咁、啊，系啊， 坐山车咁啊， 系啊，坐过山车，究竟咧系晴定系阴天，定还是系雨天啊？ 点解会咁嘅？ 系啦。 其實我覺得就都可以理解到嘅，因為點解呢，其實而家睇翻美國方面啦，如果實體嗰個經濟上面其實都仲係擔心緊呢個係疫症問題㗎嘛，咁你見到其實就美國方面有疫症嘅個案方面咧，都係持續噶嘛。咁而家甚至無係，可能大家擔心，北京會唔會都可能有啲個案出翻嚟咧？會唔會擔心即係美國又係啦？會唔會有第二波嘅情況咧？咁但係與此同時，亦都係咧，就係重啟經濟都重要喎。因為睇翻美國方面啲官員都講啦，就如果再停頓經濟嘅話，就承受唔起噶嘛。咁再加埋咧，就係流動性啦。咁咧睇翻琴日就點解 由低位一個顯著嘅反彈咧，即係聯儲局方面咧就出嚟話會買入一啲係企業嘅債券啦。 係， 咁咧就其實基本上就即係都係量化寬鬆嘅一環啦。咁之前咧就最主要都係買翻啲政府嘅債券啊嘛，啲國庫券。咁但係而家新一輪嘅QE 就係、是開始就拓展到去連一啲企業債方面咧都會買噶啦。咁呢個有好大意義喎、啊。第一就係、是。可以為嗰個係市場提供嘅流動性，因為如果你冇呢個政府債券嘅，咁你咪唔可以賣一啲債券俾聯儲局方面咧，就係攞錢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就一個好重要嘅象徵意，就話即係政聯儲局方面咧就 endorse 咗即係背書咗呢啲咁嘅企業債啦。即係原本大家擔心，咦經濟唔好，企業可能財務有問題啊，前景唔好，佢債會唔會有人要咧？個價錢會唔會跌得好勁咧？咁、但係而家唔係聯儲局方面咧就背書咗佢，即係話咧就等於包咗底。咁佢哋第一就係話呢啲債人要之餘咧，就話啲企業方面咧。再發債嗰時咧，都唔定一個問題啊嘛。 係美國方面都有美國嘅國家隊嘅，我相信佢哋都支持一下。 全世界都有嘅，我哋覺得政府行為去干預或者係參與係正常嘅。呢、個因為始終你即係嗰個表示以前外匯市場都成日有呢個央行干預啦。 係㗎，係㗎，係 即係難聽啲或者就係叫干預啦。 好聽啲就幫下手啦，幫下手啦，共度時間啦，咁樣啦。喂 ，Kenny 啊，咁啊，港股今日嘅走向會係點？因為睇到琴日港股咧都要跌啊，跌524點啦。咁啊，今日係咪有機會都平穩少少咧？定還是大家都係有啲驚？喂，關於嗰個疫情第二波啊，北京方面嘅情況，有機會都拖一拖。破冧港股咧，今日繼續。 嗱，我覺得就好似之前咁講，雖然對後市係樂觀，不過咧都係25,000點方面咧，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突破得到。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上個禮拜去到25,000點都落翻嚟，但係咧，我覺得佢又唔會話即係就算而家擔心有第二波，但係都唔會話差過上一次嘅情況咯。咁所以我覺得就恆指可能就都係好一段時間咧，都會喺23,000至25,000呢個 range 裏邊係上落啊。咁但係喺當中可能會間中有啲波動性加強咗，都係唔出奇嘅。咁琴日美股拗腰上翻嚟啦，港股啊琴日低已經跌咗啦。咁相信今日應該可以企翻穩啲嘅，照計就。 咁如果講開翻呢一個嘅股市投資市場嘅話咧，咁呢一近年咧都大家講嗰啲新經濟股啦，好多時候咧就聽啊聽得多啦。咁其中咧亦都有一啲較為係多關注嘅，就是、一啲市值較細嘅雲服務商啊。即系云服务商就真系明就明啦，唔明就真系一嚿云啦。 抬头望下个天，系啦，明明就嚿云仲喺度喎。咁佢点样服务到你咧？究竟系咪 嗱，当中啲云服务商有啲名字咧，都值得投资者咧，即系注意一下。譬如金蝶啊、微盟啊呢一啲啦吓。咁其实要先了解咗，即系云服务商佢哋所提供嘅服务，以至到佢哋嘅业务。霧咧，其實係真係好似一嚿雲咁樣，好容易化為煙滅啊，定還是好實在咁樣浮下浮下見得到啊？ 即係可能你係嗰啲大明星都話玩下微博啊，咁你話普通市民喂微盟啊，點樣幫到手啊？咁樣啊，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下呢個板塊。 其實呢、這個雲端服務都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咁容易啲明嘅就係大家譬如好似而家基本上大家用嘅手機啦，咁其實基本上就最普通就 iCloud 啦。其實呢個就係個雲端服務啦，我哋已經將我哋所有手機裏面嘅無論相片啊，或者係內容啊，或者係裏面嘅資訊等等各樣嘢嘅話，其實已經上載咗去一個雲端做個 backup 噶嘛。咁呢個其實一個咪就係雲服務咯。咁你諗下啦，你自己上載咗之後嘅話，其實你個容量只係會不斷嘅加大噶嘛，你唔會。即係用完呢個服務之後， 個個都唔會走去 delete 嘢 嘅，冇可能只係會加大嘅啫嘛。咁你就知道其實呢個係一個服務方面咧，就已經係引領咗我哋嘅講嘢習慣。咁呢個就好初步嘅啫。咁其實雲裏面咧就包括咗好多嘢嘅，就係話如果再引申落去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可能好多嘅應用軟件咧都唔需要 download 落部手機度噶啦，因為透過雲端嘅話咧。就已經大家可以用到呢啲咁嘅軟件嘅，譬如包括就大家經常用嘅呢個係PPT 啊、Excel 啊等等各樣嘅話咧，其實基本上而家都唔需要係 download 落嚟部電腦噶啦嘛，都係可以上載喺雲端上面係用噶啦。 咁究竟再引申到點樣？ 企業上面好似一啲會計嘅系統啊、企業資源軟件等等嘅話咧，其實而家都可以透過呢個雲端上面咧，就係去應用噶啦。咁所以啲公司就可以慳翻，唔使買啲好大型嘅 server 啦。因為以前好多公司都要買個好大嘅 server 就擺喺公司裏面噶嘛。 嗯嗯， 但係透過雲端嘅話咧，就可以慳翻呢啲啦，就唔需要咁樣做咯。 咁但係呢啲雲端服務商咧，阿 A 同阿 B， 咁我點樣去分辨佢哋嘅優劣呢？ 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哋股票市場裏面，譬如好似呢個係金丹，咁佢最主要就係一個手遊，即係遊戲上面嘅雲端嘅服務啦。咁另外就金蝶，咁可能就從一個會計系統啊、企業資源嘅雲端服務係有關咯。咁所以其實雖然大家都係雲，但係喺 offer 出嚟嘅產品方面咧，都好有唔同嘅。咁 咦？咁即係有啲似係即係以前我哋講嗰個 server 嘅時候，就係佢係管理嗰、那個好似個。貨倉的庫存管理，但現在直頭是個貨倉本身都會推出它的產品，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你可以這樣說，就將個 storage 呢，就是原本是放在你們公司或者放在屋企的，但現在就已經是放了上去一個是雲端上面，除了 storage 之外的話呢，就連嗰個係 管理、 運算、管理啊、運算啊、應用啊等等各樣嘢嘅話咧，都擺埋上去啦。咁其實基本上你都唔即係嗰部手機或者個電腦嘅話咧，純粹類似一個 workstation 咁樣啦，就唔需要裏面裝一啲好複雜嘅設備啊、軟件落去啦。 咁啊，正話暫亂咗阿 Kenny 嘅呢一個嘅分析咧，就有想講埋呢個微盟係咪？ 嗯，係啊，係啊，微盟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即係雖然佢都同雲有關，但係嗰個強項就叫軟件式啦 ，SaaS 啦，咁都係透過雲端嘅，但係咧不過就係喺嗰個叫透過呢個雲端嘅話，就提供一個係軟件或即係我哋所謂最流行就係一個係小程序啦，就係喺個微信系統裏面啦，咁即係話咧就。做生意咯，產生商機咯，就話，譬如平時我哋係買呢個淘寶，你可能要 download 淘寶嘅 app 嚟噶嘛，咁但係咧呢個微盟嘅 SaaS 軟件式服務嘅話咧，就係話你喺個朋友圈裏面碌碌下嘅話咧，佢都可以提供一啲係微商店嘅 資料 俾你，咁你就唔需要咧就再 download 個 app 上嚟噶啦，就係透過喺朋友圈嘅平台上面就做咗一啲係電子商貿嘅機會出嚟啦， 傾傾下偈，喂啱啊，原來你有嗰啲嘢賣啊，我賣俾我 啦，咁樣可以做到一個銷售添咯，即係唔淨止淨係一個儲存啊，或者一個網上容量嘅一個雲端上載。 咁如果我係呢一個嘅投資者，又或者如果我係使用者咧，即係我係個客咧，我就會注意呢啲嘅雲服務商咧，即係佢個安全性啦，會之後再比較佢嘅安全性。 系啊，呢、這个都要留意翻啊吓，咁同埋有啲朋友又会对冲下嘅，咁啊呢啲股票近呢一两年都升咗好多啦，系 Kenny 系咪啊吓？ 系啊，因为咧其实嗱，我觉得大家成日讲啲新经济啲就，我觉得其实已经同以前我哋即系早嗰十年八年讲新经济，纯粹一个概念啊，一个系即系幻想系唔同，而家我哋真系实实在在，头先我哋讲紧嗰啲云端嘅应用，其实我哋已经系用紧噶啦， 系啊， 即系。日常生活上面已經是經常性要用了，所以 不是齋講， 就是講是現有經濟，我反而是以前我哋舊經濟講舊經濟真係舊咗啦，已經係。點解股份係哇持續上升啊？譬如美團啊等等各樣，即係咁勁咧，佢真係 美團升得咁勁。 佔據咗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好大部分 咁啊，所以投資者咧都可以參考一下啦。其實投資股票咧都要與時並進嘅。咁啊，今日咧同 Kenny 講住咁多先啦，非常多謝咧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聽日再傾過好嘛？唔該曬，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 O 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提起越南，你会谂起啲咩？ 越南牛肉河啦、鸡丝河、猪肉粉卷、粤式三文治、鸭粥， 够啦够啦够啦！你净系谂到食嘅咩？ 系咁噶啦，如果唔系，你又会谂起啲咩？ 我知好多制造商都会尝试发掘唔同嘅生产基地，而越南咧就系其中一个广受关注嘅选择啦。 我想知多啲呢方面嘅资料啫。 哦，系咁就话，咁你记住呢个日子同时间啦，6月19号星期五下昼2:30-3:09。 记低咗，但系记嚟做咩咧？ 因为贸发局会喺嗰段时间啊，举行一个叫做《越南的生产及市场机遇》网上研讨会。咁啊，到时会邀请嘉宾分享越南北部作为香港公司嘅生产基地同埋消费市场嘅潜力嘅。 呢度仲话研讨会会介绍埋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同埋拓展内销市场嘅专项基金嘅自贸协定计划。嘉宾亦都会分享喺越南生产嘅实战经验噶。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咦？小白都翻嚟啦！ 系啊，佢想听啊！ 系啊，八卦啊嘛， 咁啊，等阿 Barbie 讲下啦。 喂，你啊真系入得嚟啱啊！今朝早真系讲八卦嘢喎吓，嗱，即系咧，琴日咧我自己睇到电视咧， 好得意噶，薛高嗰只八公，嗰只狗仔， 诶，够啦， 好，我哋翻嚟啊！琴日咧睇到电视有啲宣传咧，就系话咧，诶，有啲选美活动咧，依家又做紧。招募喎， 当咗如一份工啊！哎呀，嗰个光环嚟噶，当一份工。 系啊，我觉得呢个都几搞笑啊！ 都唔中意。 哎呀，嬲知啦又。 听日问下佢，听日问下佢。嗱，点解会突然间咁讲咧？就是、因为我谂起咧，我有个朋友，咁佢之前咧就去咗美国读书嘅。 系。 咁佢喺嗰边咧，因为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当地嘅选美活动噶嘛。 哦。 咁我记得咧，佢就有同我讲话咧，当佢选美嘅时候咧，其实咧外国嘅选美咧，同香港嘅选美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好多时咧，都要求啲佳丽咧，就系进行一个才艺表演嘅。 才艺表演 系啦，才艺表演方面咧，咁大家可以谂到个才艺，可以摆到上台表演嘅，不外乎都唔系多过十样嘅啫。 乐器啦，唱歌啦，跳舞啦，魔术啦，等等啦。 系啦，嗰啲啦咁。咁但系咧，由于我个朋友咧系一个由细到大都专心学习嘅人嚟噶，佢完全谂唔到有咩才艺可以。 咁佢就表演学术方面。 佢唔係，佢最後呢發覺原來呢、由於呢外國嘅選美係好流行呢，原來有啲短期課程呢可以即刻呢就 train 啲佳麗呢就係、是、學識一個才能，係啦，但係呢而佢學嗰啲呢仲要係好偏門嘅。即係佢就算上台講咩，佢學咗個語言，然之後佢講完之後咧，係冇人知佢講乜嘢，因為佢學咗希伯來文。 咁都可以係一個才藝表演。 係啊，然後都冇人知佢講乜。 哦，不過我想補充嗰啲唔係叫偏門，嗰啲叫冷門。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4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32宗属于本土病例，当中27宗来自北京，4宗河北，1宗四川。另外有8宗境外输入病例，新增6宗无症状感染者，有2宗是属于境外输入，没有转为确诊病例。过去5日以来，北京已经报告106宗确诊病例。内地至今累计有83221人确诊，4634人死亡。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今个星期在夏威夷的美军基地和中国代表团会面，讨论自今年年初恶化的双边关系。報道說，蓬佩奧預計當地星期二由華盛頓啟程到夏威夷，星期三在希卡姆空軍基地和中方的代表團會面，議題可能包括應對新型肺炎疫情、軍備控制、貿易、香港、北韓以及中美互相採取針對記者的行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寻日说，中美外交管道保持着沟通，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中方将会及时发布。 英国外相南通文隐晦批评汇丰银行支持北京在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抵触英国政府的反对立场。汇控亚太区行政总裁黄东胜早前曾经到街站签名支持订立港区国安法，引来英国和美国多名政客批评。南通文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英国政府有什么回应的时候说，相信企业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但重申英国政府不会为了银行家的利益而牺牲香港人。南通文强调英国在维护港人自治和保障自由方面作出了历史承诺，这个是原则，强调会坚定支持香港人，又认为中国仍然有机会不执行有争议的港区国安法。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黑人布鲁克斯因为拒捕被警员击毙，验尸结果显示事主是死于凶杀，两名涉事的警员分别被即时解雇和停职。检察官说开枪的警员可能被控谋杀、重罪谋杀以及严重攻击三项的控罪。布鲁克斯的家人说事件打破他们对警察的信任，强调要治愈伤口的唯一办法就是惩罚涉事的警员以及大刀阔斧地改革警队。市长说将会发布行政命令加快检讨警务工作。总统特朗普形容布鲁克斯事件非常糟糕和令人不安，又说会签署一项关于改革警队的行政命令，并在当地星期二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是没有透露行政命令的细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6，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3，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70点，升63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6.19美元，卖出1,727.77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唐人新村。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十八乡路回旋处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唐人新村。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行的龙尾就排到太古城。而九龙入口方面，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是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立平石近住草云村一段挤塞，旧清水湾道立平石近住德望学校龙尾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连德道去秀茂坪道近住康华苑挤塞，车龙排到宝林路。睇埋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青龙头；青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车多，车龙排到浪翠园三期。 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朗日峰。最后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二台六月心不分，邱瑞强和你寻开心。 星期一到星期六，唉，真系辛苦晒大家。到咗星期日嘅晚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一个 mini concert， 洗涤你心中所有嘅烦恼，慢慢进入甜蜜嘅梦乡。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朱海婷、 阿欧、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早上8:39，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咁喺直播室咧为你服务咧呢一刻咧有我鹏仔程振鹏啦，有芭比林慧同埋小白白元浩嘅，咁我哋准备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今日咧先嚟睇下城报咧，城报今日嘅内页要闻当中咧就同大家 update 一下咧，究竟喺呢一个北京啊，以至到系香港啊。呢、这個疫情嘅最新嘅情況係點樣嘅？咁好啦，咁先睇下咧，就話香港尋日咧新增有3宗啊，呢、这、一個新型冠狀肺炎輸入嘅個案，咁已經咧係連續多日咧係冇本地確診個案噶啦。咁不過咧，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啊袁國勇咧，佢亦都係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啊臨牀副教授啊，另外一位啊臨牀副教授啊。杜啟宏咧就喺一個嘅醫學雜誌當中咧發表評論文章，就話咧本港疫情受控咧全靠係各界努力，咁高達97%嘅香港人咧都好自律戴口罩，死亡率更加幾乎咧係全球最低嘅，咁啊少過咧係0.4%。但呢一隻嘅新型肺炎咧，個疫情夏天仍然持續，咁啊憂慮去到咧冬天亦都會再爆發啦。並且指出咧，就瀝源村咧六傳流群組咧，可能係呢一個超級傳播事件嘅先兆咁話。好啦，咁啊睇翻呢一個嘅內地方面嘅情況咧，就北京咧有新一波嘅呢一個嘅新型肺炎嘅疫情咧就持續啦。過去一日咧就再多咧36宗咧係佢哋當地嘅本地感染病例嘅。咁四日咧累積咧係79人確診。北京宣布咧就全市社區咧進入一個戰時狀態啊！咁啊新發地。即係批發市場，以及咧就係玉泉東市場咧，就周邊總共咧超過有10個屋苑已經實行咧封閉管理，90,000名居民要接受呢個核酸檢測。有關方面就話咧，未來1個禮拜嘅病毒測試預約都已經係滿曬額啦。 北京市政府啊，針對呢一個豐台區防疫工作失職失責嘅問題咧，就進行調查。調查後就決定咧免去三名官員嘅職務嘅，包括咧就係豐台區副區長啊周宇清嘅。咁呢一個咧就嚟自今天咧城報嘅內頁要聞嘅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同大家讲下咧，今日《星岛日报》嘅要闻啊，讲到咧就系话啦，银行邮局琴日咧就派表，周日登记，零售酒店业优惠吸引呢个万元客啊吓。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二月嘅时候咧就公布向18岁以上嘅香港永久居民派发10,000元啊，市民今个月21号起咧就可以递交书面表格或者咧经网上申请。琴日咧各个参与银行嘅分行啦、邮政局、民政事务总署各区的咨询中心，社署分区福利办事处、房委会辖下的公共屋邨办事处和客户服务中心都开始派发表格。昨天早上邮局未开门就已经有长者排队等候领取申请表格了，而银行就未见人龙。有市民就说会利用网上申请，不过就认为有部分的长者是不懂得上网，需要派发实体表格。咁而財富局發言人就表示啦，因為咧計劃並未開始接受登記啦，暫時就冇統計派發申請表嘅數量。琴日咧登記咧同埋派表咧，個過程都係順利嘅，亦都鼓勵市民咧係使用電子登記。咁申請表咧只係需要填寫身份證號碼啦、姓名、聯絡電話號碼等等嘅個人資料。如果係選擇銀行轉帳收款咧，就需要填寫銀行名稱同埋帳戶號碼。以支票收款嘅咧，就要填寫地址。同埋咧，選擇領取支票嘅郵局，咁申請人咧都係要簽署確認同埋容許政府收集資料嘅。咁啊，講下咧有啲乜嘢嘅本地優惠咧係吸引大家去消費嘅咧？咁啊，提到咧就係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就表示啦，同當年咧政府派發6,000元嘅情況咧就好唔一樣，因為咧市民短期內係未能夠外遊嘅，只能夠咧將錢存放喺銀行或者用於本地消費。業界咧已經準備好吸引市民消費啦，將會有特別針對10,000元嘅推廣計劃，例如咧係商場啦會推出一啲綜合性嘅策略噶，咪一田百货总经理市场部市务部吓谢素娴就表示啦，会有不同的产品优惠，重点咧就会系一啲家电嘅。咁佢就话啦，相信市民咧会买一啲实用同埋实惠嘅产品，例如系日用品啦。而下个月咧就会有电器展推出一啲咧夏天嘅电器，包括咗冷气机啦、风扇同埋雪柜，亦都咧会推出一啲5,000元同埋10,000元嘅精选电器套餐。咁佢话咧，一个价钱咧就可以有几样嘅电器产品啦。咁亦都有讲到一啲酒店方面啦，唔少香港人近月都会留喺香港嗰度咧，就系度假啦，叫做咧系好好咁样消磨时间嘅。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李汉成咧就话，预计大部分嘅酒店咧都会推出餐饮同埋住宿优惠套票，去吸引翻本地消费嘅。他說預計5星級酒店就會推出更多的優惠，例如是高級客房加上美容按摩的套餐。他就說有大嶼山的郊外酒店遠離人多的地方，預料入住率會達到7%至8%的，這個是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那 到時遠離人多的地方但入住率 7%至8% 又變成一個人多的地方 很矛盾啊，媽 不要緊，限聚令都可能有機會放寬啊， 是不是 的，是啊，起码食肆的人数可以有所改变。东方日报也讲到就是限制多于这个8人的聚集的禁聚令将会在星期四届满。消息说到政府就希望进一步放宽这个禁聚令，将人数限制放宽至到12人，并且考虑就是恢复小型商务宴会的活动。有专家认为现阶段限制8人的聚会其实意义都不大，原则上是同意松绑的。食肆同台人数亦都可以放宽去到12人。系啊，嗱，佢哋仲话到啊，专家指出啦，本港应该分开咧户外以及室内可限聚嘅人数限制，亦都话到，不如先考虑取消户外嘅禁聚令啊，咁样。 即系户外就冇 咁你户外的而且确咁。又好難去到規範啲人咁，其實而家都見到大家去户外全部都係人咧，邊度有人去到咁樣即 係？哦，咁睇下你哋係咪識得咁解 咯？係 咯，唔識嘅，咁個個都唔識，冇辦法啦。 但唔識啊？ 人哋真係唔識嘅，係咪？好啦，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認為啊，暫時睇唔到咧陸泉流嘅感染個案流出社區，加上已經開學啦，同埋重開海洋公園等等啦，認為啊維持八個人咧真係意義唔大噶啦，因為其實公共交通工具啊呢句真係啱喎，公共交通工具都好多人聚集啦，好難去到限制咧就係八個人一組噶，認為咧可以容許食肆每台人數增加去到最多12個人，咁但係台同台之間咧仍然需要保持住距離噶嚇。咁啊，当局亦都考虑咧，可以重开呢个球场俾市民做运动，咁可以打波啦。咁啊，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表示啊，相信放宽食肆每台用餐人数去到12个人啦，就可以帮助酒楼等等举办宴会啦。咁啊，因为以往限制4个人或者8个人用餐，令到唔少新人取消或者延迟佢哋嘅婚宴酒席。咁啊，措施放宽之后，预计啊，大众举行小型宴会嘅意欲咧啊，应该会增加啦。对于酒楼嘅营运系有正面嘅影响。佢都話到之前因為禁制令導致好多人咧就延遲佢哋嘅酒席婚禮啦，令到本年度嘅年底嘅場地預約啊近乎爆滿，咁啊啲人褪遲曬，去到年尾先結婚啊，可能到時係咁收紅炸彈都唔出奇。相信啊放寬措施之後啦，公司或者咧就係一啲社團式嘅聚會咧就會重新活躍啦。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其實我想講咧，如果俾我咧，我覺得咧限制啲人咧。幾多個一起吃飯不要緊，可不可以呢、就是、吃飯的時候不要傾偈， 整個風紀在那裡數一些人 一定是口沫橫飛的，真的 我覺得是啊，真的 我覺得這個才是，如果大家相信那個、飛沫傳播呢 是個重點的話呢， 是啊， 你幾多人一起吃飯不重要，是不要講嘢咯，食嘢嘅時候。 反正科技咁發達啦，大家都係啦，用個電話傾住先咯，打住字。 或者寫文字啊。 係咯，寫文字咯。 咁咪唔會咁高危咯。 幾整大家嚇？ 如果 你 食飯，就算得四個人食飯咧，哇，口沫橫飛咁都係危險。 都係啊，嚇唔食中餐食西餐咁整 啊。不過呢啲就我哋自己嘅諗法啦，都係要睇翻咧，即係政府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啦嚇。好，唔該曬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同呢個政治有關啦。就話講到港區國安法咧立法在即，至今咧仍然係冇具體嘅條文噶。咁而港澳辦副主任啊鄧中華咧，尋日就喺一個研討會上表明啊，國安法推行嘅時候，咁中央應當保留對香港發生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實行管轄的權力，又指需要賦予維護國家安全機構必要的執法權和司法權。咁鄧中華強調咧，中央管轄權係極其特殊嘅情況，少之又少。但係民主派就憂慮啊，呢一個咧係意味住香港人或者咧被送中啊，所謂嘅嚇送往咧係內地法院受審。咁法律界關注咧就如何定義極其特殊呢一種嘅情況。咁啊，澳洲悉尼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叫凌冰，咁佢咧就回复明报查询嘅时候表示，若果立法规定内地嘅直接管辖权，必须清晰界定啦何为特殊情形，否则咧对一国两制同高度自治将有潜在危害。咁而港大法律学院系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咧就忧虑啦，阿邓中华嘅讲法咧系将中国刑事制度放喺香港，并且由内地决定何时用普通法何时用内地法。而大律师公会的执委罗敏聪就说了，特殊情况这四个字就未见清楚解释，难道案件不在香港法庭审讯，咁样去反问啦佢吓，咁佢咧就提倡咧人大草拟法律嘅时候可以参考咧大律师公会、律师会嘅建议嘅，咁呢一个嚟自今日明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啊，讲到啦，超过85%嘅雪糕咧系含菌嘅，最多超标近两倍。咁啊，消委会测试咗市面上29款预先包装同埋非预先包装嘅雪糕同埋冰冻甜点样本。 管，结果就发现在葵芳村商场购买的阿波罗薄荷朱古力特级雪糕，总含菌量达到每克 5.8 万个细菌，是超标了 16%， 显示产品的卫生情况是欠理想的。另外在葵涌行景商场 KFC 特制的牛乳朱古力曲奇新地，大肠菌群含量更加达到每克280个，较上限每克不可以多过100个大肠菌群是超标了 1.8 倍，而总含菌量就是每克 1.5 万个，就低于上限的。咁啊，消委会就话啦，唔表示食用呢啲雪糕咧系会引起食物中毒。不过雪糕同埋冰冻甜点咧，由制造到去售卖咧，系涉及多个工序噶。咁啊，包括咗运输啊、储存温度、处理食物嘅工具同埋机器嘅洁净度等等嘅情况，都会影响最终售卖俾消费者嘅微生物含量嘅。咁啊，亦都有讲到嘅，食安中心发言人就回复啦，佢话经过调查之后咧 ，KFC 同款样本被检出大肠菌群含量系超出咗法例上限，已经即时咧指令咧系停售该款食物啦。向负责人同埋员工提供食物嘅安全同埋卫生教育，以及要求食肆咧进行彻底清洁同埋消毒等等。如果有足够证据咧，咁啊，中心系会提出检控。而两款检出含有呢一个嘅山梨酸样本，另外讲紧嘅两个餐厅嘅，分别就系麦当劳嘅朱古力脆皮草莓新地，同埋 Sweet House Cha Cha 嘅另外一个豪华版雪糕咧，都系话有呢一个防腐剂山梨酸啦。咁呢一个咧，中心咧亦都系讲话咧含量系冇超出法例标准嘅。咁中心亦都讲到啦，过去三年咧共抽取咗超过1.7万个冰冻甜点，包括埋雪糕嘅样本，作呢一个微生物同埋化学检测。除了37个样本的总含菌量和大肠菌群含量高于本港法例标准之外，其余的样本都是通过检测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谢谢 Barbie。 消委会除了就是做了一些有关雪糕的这些叫做调查之外，水泡都是一样。 水泡、 水泡就是游水那些水泡、 水泡 、不是情商那些水泡、好了，现在看回这个消委会就说到这个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消委会测试的产品主要分为就是稀水用的水上玩具，以及就是集泳或熟习水性用的游泳辅助用品。样本大部分声称生产地都是中国，小部分连这个产地都没有写到。当中15款的游泳辅助用品包括就两款的儿童游泳胸圈，即是圈在胸口前面那些，4款婴儿游泳颈圈，以及就9款儿童游泳座椅等等。而7款就是水上玩具就主要都是水泡的。消委会话到，欧洲标准指引规定咧，游泳用具附有就安全扣，需要咧就两个方向，以及就最少50牛顿的力度才能够解开。咁但系当中6款可以穿戴的游泳辅助用品样本入边，有5款的安全扣可以被50牛顿以下的力度解开。咁啊，当中有啲嘅婴儿游泳的颈圈，只系需要11.4牛顿的力度就已经解开了，令到婴儿就有遇力的风险。咁但系消委会又提醒，这个颈圈太紧咧，又会嗰啲压住咧呢一个嘅气管，咁啊令到咧就系婴儿呼吸困难，甚至乎咧就可以休克嘅。这个嘅调查亦都发现咗啲乜嘢咧？有一啲嘅叫做儿童游泳座椅入边嘅水中稳定性表现咧就未如理想。如果漏气嘅时候，产品嘅浮力不足咧，就会令到呢个座椅咧保持直立，或者咧就系支撑儿童嘅身体咧就去失平衡啊。咁啊，其中有啲嘅样本咧，其实更加得一个充气室，不符合咧就标准定名嘅充气型游泳辅助用品，最少要有两个独立气室的要求嘅，咁啊容易咧就令到小朋友咧就跌倒的时候咧就可能会浸亲啦，因为他哋话到有一啲嘅测试咧，嗰个假嘅 B B 咧就未能够啊喺一个叫做预滴嘅情况底下咧就逃出呢一个嘅， 哎呀， 系啦， 即系仲系俾可能仲系俾嗰个 仲系浸住咗， 系啦， 箍住咁啊令到 甩唔到身， 冇错，仲喺个水入边咁啊浮唔翻上嚟咁样，咁啊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安全指引啊或者乜嘢牌子咧，大家可以睇翻消委会嘅报告啦吓。 因为以上嚟自边度啊？ 苹果日报嘅报道嘅。 因为当中有用到嗰啲力学咧，佢计嗰个 unit 嗰个单位 牛顿咧， 即系我又读得书少啊，真系我又谂唔起啲乜嘢啦吓。咁所以即系如果要研究咧，都系睇翻原材料啊，即系睇翻消委会嘅报告 系啦， 就会比较咧系 简单啲啦， 更加会系知多啲啦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每次推出新作品都会令人哋期待。宇多田光今次用比较大自然系嘅风格作曲，希望用一种节奏去到令到大家有自如嘅效果。歌曲放慢嘅时候可以轻松，但系歌曲下半场就希望俾到人哋喺阳光底下感受温暖同注满力量嘅感觉。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宇多田光《不向任何人诉说》。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乌塔达希卡鲁》，宇多田光《不向任何人诉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小白同 Bobby。 Good morning 啊， 华梅姐。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心情真系好好啊，我。 唉，咁就好啦。点解咁好咧？ 点解咁好系啦？咁就当然系同我识得选择食物有关啦。嗱、哦，咁啊，记得咧，我都同大家讲过好多课啦，有关于咧喺抗疫期间会令到你咧心情烦躁啊，情绪又唔稳定啊，可能有一啲猛疹啊，又焦虑啊，忧郁啊咁样。咁其实咧，有一啲嘅食物啊、饮品咁咧，都可以帮助我哋咧缓解呢一啲咧唔好嘅心情嘅吓。咁、啊、所以咧，可能我都咧介绍得俾人啊，自己冇理由唔系咁样去食用噶嘛。咁、所以我咧都觉得自己系、虽然抗疫呢条路咧好似好漫长，但系咧我都个心情可以保持得几好，咁我今日咧又再介绍大家咧食一样嘢，或者系食两样嘢。不过你咧其实应该系分开嚟食，我就未试过夹埋一齐食咯，唔知会点啊？ 试下咯。 你真系会试？ 听下先。 花生酱同苹果。 留翻俾你。我分开食嘅都系。 系啦，我都建议分开食好啲啊！真系唔知会点嘅。吓，点解我会同大家讲话分别食呢一个嘅花生酱同埋苹果咧？原来咧呢两样嘅食物咧，佢哋本身咧都有维持咧血糖啦，同埋保持热量稳定嘅作用噶吓、尤其是苹果咧，咩啊？阿芭比 喺度幻想紧，都几好、啊。 咁苹果仲有啲咩维他命啊？ C 系啊，维他命 C 都好丰富嘅，咁可以咧改善情绪不稳，同埋舒缓咧你容易发嬲嘅心情啊！唔好净系记得 B 先得噶，自己 C 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冇啊，梅姐，今日 #系食下花生酱苹果，烦躁不安远离我。 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就在东港中心，西行就在太古城，而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咁龙尾都系排到去太古城。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在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慢车，龙尾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繁忙。咁另外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都系车多。 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路一段挤塞，龙尾喺唐人新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朗日峰啦。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哋风骚大点唱真系好认真噶，啲听众咧会手写点唱，仲 fax 嚟俾我哋，点可以唔认真读咧？ 内容又认真，唔单止佢哋屋企人嘅纪念日啦，佢哋连我哋三个同埋香港人都记埋一份噶。 所以你哋嘅点唱我播唔到，都会唱俾你听。 认真啊，你觉得人哋真系想听你唱咩？ 想知我哋点唱有几认真，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芬莲、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认真 啊！ 1872388 call 我。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啊！多谢你继续选择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呢、這个环节咧系啦，投资 O2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Hello， 早晨，各位 听众 大家好。 早晨 ，Chewy， 睇翻市况咧，就琴日港股就真系麻麻地啦，要跌五百几点啊。但系睇翻美股咧，啊，有力度咬腰上翻去，咁啊，系咪都预示今日港股都会比较喘稳一啲咧？ 系啊，睇翻美国联储局嗰方面咧，就开始翻咧一连串嘅救债企业行动啦，咁带动翻咧美股，寻日就出现一个倒升嘅，咁道指咧都升成百几点啦，咁恒指夜期嗰方面咧都有所反弹啦，咁都升三百几点啦，咁都希望咧带动翻咧恒指继寻日咧跌咗五百几点之后咧，今日都有啲反弹啦，咁睇下咧今日咧收市咧有冇机会企翻起24000点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啦，港股短线咧都可能比较波动一啲啦，因为始终疫情嗰方面咧，大家都忧虑翻咧。无论在美国啊、北京啊、东京嗰方面咧，可能咧都有机会咧出现第二波嘅疫情啦。咁呢方面咧都会主导翻大市嘅表现啦。咁恒指咧其实都有机会咧回补翻今个月初嘅上升裂口啦。咁但系短线嚟讲咧，喺23000点咧都有一个较大嘅支持咯。 咁啊，散户民咧就要留意翻啦。今日咧听众朋友咧陈小姐就问只咧939建行啊吓，7.5买入嘅，现价咧就十日低位6.2。咁啊，知道公司咧就7月2号除净啦，咁样咁啊，陈小姐就问 Chewy 应唔应该等埋除净啊？咁啊，攞埋息先走啊？但系常言道啊，等除净可能再跌多少少噶啦，咁样咁啊 ，Chewy 你点去分析咧？建行？ 系啊，睇翻近期个市场焦点咧，咁都落咗喺新经济股嗰方面啦。咁尤其是疫情影响咧，咁其实内银股咧真系面对住咧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啊。咁但系睇翻啦，咁虽然有个困难嘅时间咧，咁但系睇到咧内地其实都继续有一啲放水啊、刺激经济嘅措施出台啦。咁呢方面咧，其实大家咧都憧憬住咧对内银股咧有一啲较好嘅表现啦。咁同埋咧内银股。始终咧都系一个以收息为主导嘅投资方针啦，咁所以如果真系买内银股嘅话咧，可能咧都好难寄望咧有一个爆炸性啊或者爆发性嘅增长啦，咁所以咧李小姐拣建行嘅话咧，其实都算唔错噶啦，因为建行咧始终喺内银股嗰方面咧，无论喺资产负债表啊同埋不良贷款率咧，其实近期咧都有一个改善嘅情况啦，咁相信咧嚟紧增加拨备嘅压力咧都唔系话。真 係太大，咁所以李小姐咧，雖然而家就挨緊價啦，咁但係咧其實都可以咧等埋咧七月二號除淨先啦，因為睇翻建行其實而家個預測息率其實都有5厘幾啦，咁如果持貨能力高嘅話，其實都可以繼續考慮揸住先啦，咁只要唔跌穿咧5.9呢個大嘅支持位咧，其實都可以繼續持有住咯。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Chew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唔該 ，Chewy， 拜拜。 唔該曬，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懷着信念，懷着愛心，尋覓至善，尋覓最真，神光第一線。 好啦，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咧，9:11啦。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彭仔、有芭比喺度之外咧，阿 O 咧转个头走咗啦，已经吓，好忙碌啊。跟住就换翻个李嘉仁医生出嚟先。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系。 昨日咧，消委会啊，讲下啲小朋友啊，啲救生嗰啲用具啊， 游水嗰啲用品啊。 游水用具嗱，即系要提一提啦。啊，开始天气热啦。 系啊， 游水啦，咁咪一谂咧，余力啊，会唔会小朋友余力？嗱，最紧要 余力， 一定要力嘅力啊，请力总会。 阿大哥教我啊，余力，呢个力外，余力，同埋呢个变料， 系，唉，讲起大哥， 系好多个读法，其实咁先为之正音嘅。即系我哋被教导啊！ 想当年， 真系唔好意思，有阵时系执着咗啲嘅。 唔系执着，呢个系正确，呢个系正音吓。呢个嗰阵时 即系终生受用啊！ 系啊，嗰阵时我谂，即系我同大哥讲过嘅。 阿钟伟明大哥， 好啦，第时点啊？我有啲字唔识，点搞啊？ 我要代代相传咯。 好简单，佢订本字典俾我， 系咪 自己睇啦。 我本天书原来喺你度啊！ 字典系嗱，小朋友咧，记住唔好话佢识游水啊，咁你好放心啊！你同佢游水，你行开一阵间咧， 可能 千 更加担心 系 啊，唔会有一个所谓没有可能不会遇力的小朋友，冇嘅，几时 游水高手都可能 都系小朋友咧一。定系要小心，系嘛？咁啊，第二件事咧就系千祈唔好自己游啦。咁啊，仲有如果喺细啲嘅小朋友吓，屋企嘅冲凉缸啊，用完之后唔该你尽快放走啲水， 可 能唔知点解神推鬼拱，佢自己入翻 去， 冲咗落去， 嗯， 吓几分钟就已经够。 喂，有阵时听过啲意外嘅新闻咧，水桶都会浸， 系水桶一样有。一样有啊， 系啊， 水桶一样，佢一跌个头中咗落去咧就搞掂， 嗯嗯， 啊唔系净系水桶啊，走到厕所 啊， 喺厕所嘣， 咁所以即系家中有小朋友有幼儿咧，真系要分外注意吓， 要睇到实啊， 系啦，嗱最紧要咧，譬如佢即系喺某个游水池啊，或者户外啲河边啊，咁啊香港较少啲啦，咁游水，咦，发觉真系浸亲嗱。救人咧，第一时自己嘅安全， 嗯 嗯，你真系你识救人，你识点样请力，你先好去做，唔好啊最怕两个一齐有事咧，就仲衰啦。好啦，如果你救咗佢上来咧，第一件事咧，你又点样运行佢咧？系嘛？第一时咧，你系计抱起佢啦，托住个头啊、颈啊咁样啦。最紧要你个头咧就要系低过个胸口嘅，个头。低个胸口， 个头要低个胸口， 系避免啲水喺呢个口部咧流入个肺部， 嗯， 明唔明啊？ 明， 记住唔系平喎，唔系话抬起个头嚟喎，系头斜斜啲向下， 嗯， 咁即系托起条腰得唔得？ 一定要托腰噶啦，你又托腰托头，但系咧系要斜斜地，啊，避免个水流入气度，头部向下。明唔明白呢、這个啊？呢个好紧要嘅。咁第二件事咧，嗱香港啊叫好啲， 支水唔係咁凍。 嗯、 但譬如你话去英国咁样咧、 嗯， 夏天啲水都好冻嘅， 哦， 大概得五度到十五度到，好冻嘅。咁、 嗯、 所以第一件系上咗嚟咧，如果有干嘅衫咧，就帮佢换啦，系嘛，保暖啦。 嗱、 嗯，突然间系譬如啲冻嘅水， 嗯， 一跌咗落去之后咧，好紧要噶。刺激啲神經線，個心會停頓嘅。 嗯， 嚇，咁啊，當然我哋講係啊，可以講啊，突然間一個所謂誒體温低啦， 嗯、 啊呢、這個休克啦， 嗯、 啊仲有啊，突然間咁樣浸親咧，佢個喉嚨啊會收縮嘅，痉挛，透唔到氣嘅，好啲嚇。咁、啊、仲有咧，飲咗水入去個喉嗰度啊。落到氣管咧，亦都會阻塞氣道嘅。 嗯， 啊呢、這個 即係唔好話誒，俾啖水佢飲。 唔好，佢可能已經根本咧就係、是、已經吞唔到氣，你仲俾啲水佢飲，咪塞鬼住曬。 危險。 咁、嗯、又好得意，呢個係較為少啲。譬如飲咗真係好多好多好多水咧， 嗯， 咁咧佢會令到佢入邊啲循環系統咧好多水啊。 嗯， 咁令到個脑啊、心啊、肺部咧，都系令到嗰个循环系统唔好，令到个心脏咧就好辛苦噶。 嗯， 嗱，有一样嘢就好得意啊，叫做第二次愈力。 嗯， 系 咩叫第二次愈力咧？我哋话通常一个人一发上咗嚟咧，咦，佢冇唞气。 嗯， 如果你系识嘅，有去学过急救班嘅咧，你又唔惊嘅咧？就冇唞氣，一二三四五，吹五嘢先。 哦， 吹咗五下咧，然後先至即係呢個心肺復甦法。 即係好似人 即係人工呼吸啊。 係啦，但係如果你唔識嘅話，即係唔知點做咧，即係無論如何，發覺佢不省人事啊，好似咦個心跳好慢啊，冇咧就心肺復甦法。 嗯。 啊，點做法咧？我成日都講啦，有咁多機構咧，就真係有得學嘅、 嗯。 好啦。咁啊！我讲咩叫做第二次愈力咧？ 嗯， 因为一个人佢本嚟你救翻佢啦，好似冇事咯，好啦，咁啊，翻屋企啦，咁样，咦？点知几个钟头之后，突然间又好似叹唔到气啦。 嗯， 但原来系会发生呢啲事嘅。 系， 如果佢嗰阵时愈力第一次，佢、已经吸咗啲水入个肺嘅话咧，个、肺发觉咦，唔知乜嘢水嚟噶吓。不同原因啊，嗰、那个温度啊，入边嗰啲成分咧、啊，令到个肺好唔妥啊，好唔舒服，个肺好唔舒服、啊。突然间咧，佢啲气道咧会肿胀， 哦， 系啊，系肿咗起嚟。咁一肿咗起嚟，你知道啦，个通道一肿起嚟，你又唞唔到气咯。即系话系可以系几个钟头之后发生嘅事， 系 好咗，好似冇事，翻到屋企出事啦。 哎可以咁樣， 係啊！呢啲咧就英文叫 secondary drowning， 第二次嘅愈力啦。 咁會唔會作危險性仲高啊？到 一定高噶啦，所有氣道一塞，就係危險噶啦、所以千祈唔好睇小，冇事啦，翻屋企啦，唞下啦，以后就小心啲啦，咁样。 呢个距离会系几个钟、啊？ 几个钟头？ 咁即系如果系咁嘅话，你浸亲嘅之后咧，其实喺嗰、那个如果喺医院就你要观察几个钟、 啊， 或者半日先好走啊。 所以啦，所以系噶，所以千祈 唔好以为冇事走得咁样吓， 即系同啲撞车一样。你俾车撞咗啊！突然间几尺飞咗去，起身冇事咁、啊、样。点知入边可能个脑又出紧血，嗱呢我啱讲系撞车啊， 系唔系游水， 唔系游水啊，咁系即系游水咧，亦都可以有第二次愈力嘅，咁、所以话咧， 要观察好啲， 真系水中安全咧，真系要小心啦、 小明识游水噶嗬？ 我去到五廿岁先学识， 哇，咁都好犀利喎， 咁叻嘅 嗱，点解 咧？细个容易学啲、你挑战自己， 呢个系理论。我八九岁嗰时候，我伙计带我教我去游水，去沙滩， 因为浸到 一入嚟，我叫我即系落水冇几耐咧，我就叫救命啦、 所以就有阴影。 所以我自己好惊啊，所以一直都唔识，即系以前去到中学去玩下水咁、都唔叫识游水。 咁梗系有一个。 好重要嘅人物吸引到你要一齐学游水啦。 唔系我自己学嘅，我自己学嘅、啊，因为要减肥啊。 哦，呢、这个都系一个 呢个好紧要、 好切身嘅问题。 咁但系咧就喺呢个圣保罗南美中学个泳池校友会嗰度游。 咁、 哦、 咪真系跟老师学啊？定系 唔使 自学？ 个个都系老师， 哦、 因为睇见。睇见我咁样有啦，个个都教我嗱咁样啦，喺旁边系咁 啊，系啊， 救生员又教，朋友又教，系啦，唉，真系 都可以学得成， 学得成， 好嘢喎， 好嘢， 都系蛙式啫，其他乜式都唔得。 喂，识游已经系啦， 系啊， 你得咁咩识游？我哋又唔系比赛， 所以咩，所以咩都唔怕迟。 系啊，好嘅呢个 五十岁先至游 水，有冇透露过俾人知啊？你呢件事 诶，好少 啊！我哋又发掘咗李嘉诚一件啊呢一个嘅诶啊小事变大事 啊！五十岁先识游水，啊五啊九岁先成名 啊，几好 呢啲，唉呢啲， 嗯， 旧事旧事 吓。 嗱好啦，另外今日想讲讲咧，嗱你哋知道呢系乜嘢嚟啦？ 消毒湿纸巾， 消毒湿纸巾，消毒湿纸巾咩用啊？ 我嚟抹抹下啲我啊攞嚟抹下啲台面或者小物啦，细件嘅物件啦。 系啦，我讲俾你听。譬如突然间阿鹏仔，咦咁要肚屙喎，而家突然间好想呕， 好想 我有呢一个咧，立刻搣咗佢，闻啦咁样， 闻一闻个消毒湿纸巾。 系啦，嗱呢个闻消毒湿纸巾唔系新嘢嚟啦， 我未睇过。 止呕系啦，止呕嗱，止呕咧有好多药。而家有啲咧好好嘅止嘔藥， 嗯， 但係咧就亦都喺好多年前咧一直做研究啦， 嗯， 譬如小朋友嚇做完手術，好多時候都會嘔， 嗯， 咁啊用咩方法止嘔咧？嗱、 哦、 食藥咧，佢都嘔緊，你點食藥咧？ 嗯嗯， 用呢一樣嘢試過㗎。 哦 就咁问， 呢个系古法定系 唔系古啊？点古啊？或者边度以前有啲咁嘅嘢啊？ 即系冇话特别处方闻闻湿纸巾啊咁样噶嘛？ 系啊，嗱呢个真系有做过呢啲研究嚟噶。咁啊，嗰阵时咧啱啱咧，即系喺小朋友都亦都有做，系做完手术之后， 嗯 啊六岁至十六岁啊走去做，咁啊系有用，但系喺嗰阵时嘅研究咧发觉。只能系最多挨到二十至六十分钟，咁、 嗯、 可能即系个效果咧就过咗啦、 嗯。 但系今次做有一个研究咧、 嗯， 就有122个大人18岁或以上嘅，咁、 嗯嗯、 一路咧就系、是、咁样搣咗之后就闻啦、 嗯， 起码闻咧即系话你索啦咁样、 嗯嗯。 咦？发觉得喎、啊，即系同呢一个。食止嘔药咧，效果咧可能仲好添。 佢嘅成分唔通系因为 唔系呢个系一个嗱，只可能把试验做得出嚟吓，系、 嗯 啊、用呢个消毒纸巾， 嗯、 啊呢、這个去系咁吸，咁啊吸咧，咁啊当然系一至两个 cm， 即系咁个距离， 系咁吸。咁啊发觉系有一个止嘔嘅作用， 神奇 嘅真系，因为佢。腸胃炎之後咧，係、 嗯、 會作悶作嘔嘅，咁、所以用呢個嚟吸。咁、 嗯、 啊，當然呢啲咧，即係我哋做到啲122個，即係呢個、 嗯、 可能要仲要多啲去試。 是 但係第一件事呢樣嘢易揾個止嘔藥啊，係嘛？ 而家尤其是 係啊，好多人手袋都會有。 可能手袋下第二次啊，譬如 Barbie 行街突然間好想嘔啊咁樣。嗱、當然。唔系你又即系有咗嗰啲想呕啊？ 嗰啲就唔索得噶， 唔系唔知即系未必有用啊！系啊， 嗰啲任神嚟。 系啊，呢个咧就系佢哋做咧，就主要咧喺美国一个所谓急症室， 系 肠胃炎啊咁样，大人去做啊，小朋友嘅肠胃炎再做咧， 嗯 啊呢样嘢咧又系要做研究啦。咁所以可能迟几年咧，一定有人做噶，因为成本好低。病人有咁多，咁可以喺度闻，就咁闻好简单嘅消毒纸巾咧， 咁啊 有一个止呕嘅作用吓。 咁啊，听众听咗之后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 参考啦， 即系做唔做自己去考虑下啦。 系啊，呢个喺外国喺美国一个实验， 好 做咗出嚟嘅。 多谢晒李嘉仁医生，下星期咧就再同你倾偈，到时睇下发掘下你另外一 系啦， 鲜为人知嘅事先啦。 D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乜嘢系最伟大嘅爱呢？圣经里面讲到，懂得为他人嚟到牺牲嘅爱 ，again 就是最伟大的爱。而女填词人 Linda Creed 就讲到话，懂得去爱自己就是属于最伟大的爱。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原先呢就爱嚟描写拳王阿里，亦即是电影阿里自传里面的主题歌曲。不过原唱人 George Benson 的版本呢并不流行。女填词人 Linda Creed 在1977年写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这首歌的时候呢，刚刚好是证实她患上了乳癌。写首歌鼓励自己之余，更加呢是鼓励身边的人呢要积极懂得爱自己。伤感的是 Linda 由那段时间开始就同癌魔是角力，头头尾尾足足十年。而刚好去到1986年的时候，女歌手 Whitney Houston 翻唱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亦是佢嘅癌症末期。Linda 嘅病越重，歌曲响流行榜嘅位置系越高。不过 Linda 睇唔到呢首歌去到流行榜嘅冠军宝座，只系差一个礼拜，佢就离开咗尘世。懂得爱自己，同时亦都懂得去爱其他嘅人，就真系 Linda 同埋圣经当中讲嘅最伟大嘅爱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晨光追踪31。 时间嚟到早上嘅9:27，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电话旁边亦都打通咗俾罗启山，启山早晨。 喂，早晨，早晨，晨光听众，早晨，彭仔。 系啊，今晚嘅港台电视31星期二晚嘅节目系点啊？ 系今晚咧，日常8:30咧，就大家可以睇下几个话题啦。 系 咁啊，第一个咧就系移民啦。呢轮咧就好多人咧就系即系走去揾啲移民顾问问下啦吓。 系啊。 咁啊，究竟咧留低离开咧，咁有啲乜嘢要解决咧？啊，究竟呢个心中嘅结咧，又会唔会再度缠绕香港人咧？因为其实咧喺过去几十年都缠绕几次噶啦吓， 系有好几次噶啦。 咁啊，另外啦，咁啊有一个咧就系中英混血儿嘅 Brian， 系 咁佢就喺香港英国出世，香港长大，太太系香港人， 嗯， 爸爸咧就英军嚟嘅， 嗯， 佢有多重身份啦，又系 model 啊，又系演员啊咁样，吓咁啊，即系经历过香港嘅好多事啦，沙士啊，社会运动啊，新冠肺炎咁啊，咁但系咧。佢嘅自覺咧就係地道香港人， 哦，即係佢好 proud of 啊！ 但係咧，究竟佢咧就亦都係而家要萌生去意啊，陰公 係咩？去邊先得㗎？九龍去香港啊，唔係啊，去意 嘅。應該係話咧，佢咧就係、是、即係雖然佢咧就可以走得，即、就、係、是、英國出世嘛，但係佢都決定留喺香港，係、 哦、 啦。同香港人同行啊！ 咁啊，各有前因嘅，好多时候。 咁啊，另外咧就系、是、有一个80后嘅学者咧，同一班守护广东话嘅朋友咧，一齐咧创立咗呢个叫粤典、哦。咁、嗯、希望守护广东话。 嗯， 你知啦，守护广东话对于我哋嚟讲好紧要噶嘛。 系啊。 吓、啊，即系如果唔系， 我净系识讲广东话， 能力都冇埋。系啦、啊。喂，咁啊，今晚咧系9:30啊，有个新嘅节目叫做。古代超级工程啊，咁、 欸、 第一站咧就带大家去法国诺曼第海岸咧，睇一个叫咧圣尼亚诺 曼第啊， 系啊， 我最中意嘅诺曼第猪扒饭， 系啊，咁呢个圣尼亚尔山咧，喂，原来咧一睇咧你就觉得，诶、欸，我见过、啊，因为好多时咧都会攞咗佢嘅剪影咧嚟做好多嘅产品噶。 係啊，佢咧就好似一個咧浮喺海上面嘅堡壘咁樣。 哦， 咁啊上面有個尖塔啊，咁、 哦、 咧就有好多嘅即係修道院啊，同埋好多建築物喺度啊。有條橋通過去咧，但係水漲嘅時候會浸咗添。 哇，係咁啊！今晚可以睇下呢個新節目啊，九點半鐘嘅。多謝劉啟新，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寻日提到，中央有权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之下处理少数严重危害国安的案件。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说，不清楚邓中华所指的极其特殊情况涉及什么类型的案件以及程度。他说，在普通法之下，刑事罪行讲求清晰性，大家都清楚什么行为可能会犯法，如果说法太模糊，会充满不确定性，令人摸不着头脑。杨岳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基本法在香港是最高的法律，若果违反规定可以司法复核，而由基本法颁布至今，香港拥有终审权，香港可以处理所有在本港发生的事，但是现时却被扭曲。他关注，如果将来有国安人员在香港执法，他的地位是否至高无上，以及有没有专门处理投诉国安的部门。新华社报道，发射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早网卫星的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在临发射之前测试过程发现产品技术问题，发射任务推迟，再发射时间待定。美国商务部将会修订限制容许美国企业和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共同制定下一代 5G 网络标准，最快下个星期公布。商务部长罗斯说，美国不会放弃在全球创新中的领导地位，他们致力通过鼓励美国工业参与，倡导美国技术成为国际标准，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并且指出，美国参与制定 5G 标准对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能和其他尖端技术的未来产生影响。华为暂时未作出回应。华府去年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技术。由於不確定容許共享哪些技術或者是信息，美國公司缺席 5G 標準制定的討論，令到華為擁有更大發言權。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黑人布魯克斯因為拒捕被警員擊斃，驗屍結果顯示事主是死於兇殺，兩名涉事警員分別被即時解雇和停職。检察官说，开枪的警员可能被控谋杀、重罪谋杀以及严重攻击三项控罪。布鲁克斯的家人说，事件打破他们对警察的信任，强调要治愈伤口的唯一办法就是惩罚涉事的警员，以及大刀阔斧地改革警队。市长说，将会发布行政命令加快检讨警务工作。总统特朗普形容布鲁克斯事件非常糟糕和令人不安，又说会签署一项关于改革警队的行政命令，并在当地星期二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是没有透露行政命令的细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 7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413点，升634点，总成交金额7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4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4，升13.6；美团点评163.3，升3.8。友邦保險72元，升2.8；港交所294.2，升6.8；阿里巴巴211.2，升4.4；中國平安80.4，升1.05。FIE 南方恆指係報7.02元，係跌咗0.42。小米集團係報12.74，升2.8；中芯國際19.56，升5毫。工商银行5.16是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2，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4，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9点，升698点。港金现价报1595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9美元，卖出172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釜山道游泳池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了，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釜山道游泳池快线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消散中嘅龙尾排到龙盘苑。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将军澳道去观塘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华苑。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彩云村。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九龙货仓挤塞，车龙排到丽港城。睇埋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跟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百胜阁路。最后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车龙系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 KB 啊，其实你咁多个纹身，有冇一个半个系因为迷信所以纹嘅咧？ 有啊，呢、這个纹咗就长长 good show 咧。 咁呢啲 show 唔知包唔包开咪嘅咧？ 哦，咁又唔喎、 啊。哎呀，仲谂住嗌你嚟做师兄祠堂，可保平安添。 嗱，得，冇问题，再闻多个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 ，KB 凌子维 师兄祠堂。 你仲有位咩个身？ 闻咗先拎出嚟俾你睇下。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 或带嚟长期后遗症。一啲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飲食、排泄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唔想呢啲成为你每日生活嘅一部分，立即戒烟啦！想知多啲戒烟资讯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有时候食太多嘅放题，挤压咗肚皮嘅空间；有啲时候食太多嘅火锅，会令你增加咗肥胖嘅能力。喺冬天，你食过厚厚嘅肥牛，接收嚟自四方八面嘅脂肪。嚟到夏天，唔好再执着边炉嘅诱惑，亦唔好预知超重嘅忧愁。让节食代替饮食，让运动代替懒觉。放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都有我播住精选金曲陪着你减。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彭爷！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啊！ 事咁高兴啊，小白！ 哎呀，能够咧，真系啊，见到彭爷咁开心，我又开心啦。又见到 我 哋直，又见到直播室咁干净，俾你执到，系咪？ 你又講得啱喎，係啊！我其實都有個有鋪妹仔格嘅，我都唔知點解，好不自覺地咧就會行埋去喺啲直播室度咧，就會想執整一下啲嘢。 因為你係 好亂啊！你哋 唔係聽眾唔知啊，其實彭爺每日翻嚟咧都用幾多少時間喺度執房嘅，就係執呢個直播室。 你係點解啊？點解我執極都仲有得執啊？ 啲同事要用直播室咯， 系啊， 垃圾 有 阵 时啲嘢又冇执翻好咯， 有使用痕迹咯，我只能够保守啲咁样讲啊，有使用嘅痕迹。好啦，咁啊，讲啲开心嘢啊，享乐时代今日轮到边一位咧？ 轮到我啊， 啊好 ，Bobby， 嗱，近期即系大家都多咗中意食啲冰凉嘅水果同埋食物啦， 系啊， 今日咧想讲下咧家中最近添置嘅一啲懒人嘅食水果同埋冰凉食物嘅恩物啊！ 哦， 懒人 系咪嗰啲 真系好懒噶？ 落街买嗰啲切咗嗰啲西瓜，买翻屋企食咪得咯？最懒啊呢只， 钱咧 贵好多。 咁啊，同埋我有阵时觉得咧，人哋切咗嗰啲铺翻张嗰啲叫保鲜纸咧，好似未必卫生。 系啊，我都觉得有呢个 嗰张垫住嗰个胶头嗰块嘢咧， 都系污糟嘅。 其实如果你系食西瓜咧，真系几似啊，真系好不雅嘅阅物。 系啊，一张。一张嘢咁样啦， 啲月用品喎，真 系 好似 咁啊，所以都系食开西瓜都系自己 有心噶， 买翻屋企切咁样啦。咁啊，我知道咧食水果都有好多唔同嘅器具嘅。上个礼拜咧行开呢个上海街咧，我都见过咧有啲怼条嘢落去咧，抽翻个苹果核出嚟嗰啲咯， 即系嗰个圆筒系嘛？ 系啦， 我知你讲边个啦。 系啊， 你有冇见过一个类似咁样嘅？不过系爱嚟食。粟米 嘅， 我 见过 啊，见过啊，刨啲粟米出嚟啊嘛，一粒落去， 哦，即系怼就即刻变晒粟米粒粒啦， 系啊， 哇，好劲喎呢个，咁佢点因你嗰个圆周啊，即系中间 粟米嗰个空啊， 嗰个空系中间个，佢点样因嗰个大小啊？ 你咪撞彩咯，撞彩睇下你即系睇你叫铲得多嗰啲叫做粟米粒咧，究竟系你铲？如果你系本身咧嗰个圆筒咧系好阔嘅，咁你咪都铲落嚟嘅时候，你嗰啲粟米粒咪得翻半粒， 切翻一半嘅咁啊！好啊，大家可以 所以都系用牙刨啦， 系啦， 可以带埋嗰个器具去买嗰个粟米度一度先。 系咁，但系你粟米条条都唔同啊嘛，碌碌都唔系唔同粗有度啊嘛。 平均啦， 估计系咁啦。 好啦， 咁阿芭 Barbie 你讲嘅会唔会类似啲咁嘅工具啊？ 类似啦，不过咧今日讲咧就系最近屋企咧中意整大虾沙律啊，咁有几个用具咧可以咧 中意整大虾沙律啊？ 点解会最近中意啊？ 因为咧通常沙律我哋就嗱系啦，因为我呢排比较食得健康咗啦，咁啊食菜同埋肉类咧海鲜都多咗，因为我以前系唔中意食海鲜嘅，咁、但系呢一排咧系真系多咗，因为想食多啲。 你系咪怀孕啊？ 唔系啊。孕妇唔系反而唔可以食咁多海鲜咩？ 个口味突然间唔同咗咯。 哦，我唔系因为口味唔同咗而食噶，系因为嗰个吸收想摄取多啲蛋白质而食海鲜噶。 估唔到 咧，估唔到啊！唔系啊，我估 Barbie 自己都估唔到。究竟 原来真系有咗，自己都唔知 道。谂一谂先， 你提一提佢，可能佢自己都冇怀疑自己有咗。 好，我哋俾翻 Barbie 讲下呢个大虾沙律啦。系啊，系啊， 难得佢咁开心啊！即系凭空想象出嚟都戥我高兴。 唔系一个人开心咧，就自然多嗰啲喜事。喜事嚟啊嘛，呢啲都系开心嘢， 其实都唔系喜事。咁就迟下我啲人手又好紧。 哦，唔系咁啊，开心梗系喜事啦。 所以就暂时冇呢个计划，唔使咁惊住啊。 好啦，讲 翻 呢个 沙律。最近咧发现咗，因为屋企咧个筲箕烂咗啊，咁、所以咧就想去买筲箕嘅时候咧，就发现咗一款新款嘅筲箕咧，叫做沙律筲箕。嗱，一般嘅筲箕咧，咪会好似织网嘅，即系格仔型啦，横加直咁样啦。 明啊， 即系横横直直嘅筲箕咯。 普通筲箕啦，呢一种筲箕有啲咩唔同啊？沙律筲箕 条状纹嘅，即系佢咧嗱，其实筲箕咧，大家都系谂住可能攞嚟吸走啲水分啊，或者系总之攞嚟吸嘢啦。咁、但系咧，佢就净系全部都系打直嘅啫，佢啲坑纹。咁、原来咧，佢个用途系啊，即系 佢系横条定系直？ 冇分別嘅橫條同直條，總之都係坑紋啦。 咪因為我喺度幻想緊，你話全部都係打直咧、我幻想緊佢有權可以係扁平嘅一條條咁樣，但係中間有罅啊嘛。 係啊，係就係咁樣咯。 咁佢咪有闊度咯？ 佢係有闊度啊，係啊，但係佢亦都係比較密氣，即係比較密嘅闊度，即係唔係好闊嘅。咁但係佢嗰個闊度咧，係又可以俾你烫到把刀落去嘅，嗱、所谓嘅沙律筲箕就系、嗱，当你如果整沙律嘅时候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好烦，就譬如我当番茄、生菜咁样啦，咁、你番茄首先又要切片啦，你啲菜可能要再切块啦，但我讲紧呢个筲箕咧就系、你只需要去除咗个番茄嘅钉咧，将个番茄摆落去，然之后你成棵菜摆落去，跟住你把刀照住嗰啲坑纹切咧。你就可以將所有嘢就切咗做好有條理嘅菜同埋番茄片啦。 阿 Barbie， 我想問，咁呢一個筲箕佢係咪都係一個好似一個碗咁嘅形狀？ 係啊，碗形狀嘅，就好似 我啲嘢放喺邊話？ 擺曬喺個筲箕嘅裡面。嗱，我哋幻想一個大碗啦。咁、個大碗咧就係好似頭先所講嘅，然之後就係一啲你當打直啦，因為你刀通常就打直切噶啦、直嘅坑紋。咁如果坑紋嘅闊度咧係啱啱好可以俾你燙到把刀喺中間嘅。咁所以將嗰啲沙律嘅材料擺曬落去之後咧， 我邊度睇到個坑紋啫？如果放曬啲嘢材料喺個 唔係透明嘅嘛，因為佢係嗰個碗係透明嘅，講漏咗呢一樣嘢。咁然後你只需要咧攞把刀跟住嗰啲坑紋咧，逐行逐行咁樣燙咧，嗰、個沙律入邊嘅配料咧就自動幫你切散曬啦，已經即係無論係菜啦、番茄啦。或者薯仔咧，其實一樣 嘅 啫。 你試想像咧，佢係一個大嘅碗，但係有好多插刀嘅位置。你平時咧啲刀咪會插翻喺嗰個插刀個架嗰度嘅。 咁 係 咪最後我會冚翻個蓋㗎？ 佢係有底部可以有蓋。如果唔係咧， 個面咧個頂咧， 其實你可以一個碗嚟嘅，咁你就可以將佢吸轉。譬如有啲人會擺砧板上面啦，如果你切嘢嘅話，咁你就可以咧就照住嗰個坑紋嘅形狀就燙把刀落去切咯。 哦，即係其實我係將嗰啲生菜。嗰啲材料放曬喺碗度之後，我係需要 吸轉 佢，然之後先喺背後咁樣跟住切。係啦，係啦，呢個咪重點咯。我一路想像唔到我點樣喺個頂度 喺個頂度 切落去。 係呢個要吸轉先可以切到。 我以為 吸轉佢啊！ 我以為喺頂嗰度切啊， 即係好似將個太空管而家個太空管形狀。 太空管形狀就係將闊底喺下低。 咁我就理解啦，咁就推到啦。 其實呢個都幫到手喎。首先呢個切菜咧，因為咧有陣時食嗰啲沙律菜咧，依家咪好興嗰啲羽衣甘藍嘅。 係啊。 其實好硬嘅，同埋佢成棵咁樣好鬼粗噶嘛。咁你變咗咧，用呢個方法咧就可以整碎佢或者整細啲咧，跟住再撈沙律醬食咧，咁樣我都覺得咁樣都幫到手。 嗱，呢個器具佢嘅名稱叫做沙律筲箕。 係啊，佢真係叫沙律筲箕。 你係網上買定點㗎？ 我係網上買嘅，因為我係咁啱先想買個筲箕，咁然之後當我去搜集筲箕嘅時候咧，平好多喎、 啊，唔知走筲箕幾錢咧？ 其實行過啲鋪頭， 我哋一係啊，我哋應該會去嗰啲生活百貨店去買，或者 少出街咪㗎。 你屋企下低都有嘅喎， 係啊， 我就係屋企附近嘅生活百貨店嗰區，我唔敢行啊。 係、哦、啊，但依家已經少咗好多遊客啦嘛，唔係咩？你嗰個生活百貨店， 但係呢期好多紀念日咧、 啊哦，紀念日係咪啊？慶祝感謝祭又嚟啦，感謝祭。 係啊，屋企附近比較多人呢排。 係、啊，咁我理解兼同情你喎。 係 啊，因為咧嗱，你講嗰個生活百貨一邊商係多人啦、啊，另外一邊咧就比較多疫情咧，就有啲問題，所以就 係喎， 兩邊都唔敢行。 嗰啲嗰塊新界 嗰塊田都有好多人啊，嗰塊田都。 所以我自己就比較少出街，真係。 咁網上買都係打呢幾個關鍵字。 係啊，其實你揾沙律，然之後打筲箕咁樣咯。 咁、 我覺得呢個都幾好用，因為咧， 你識寫咩筲箕？ 我嗰陣時係其實你可以打 英文拼音。 其實好容易嘅，筲箕灣點寫你就寫翻筲箕落去就得啦。 都可以嘅， 唔使即刻褪嘅，係啦，你企硬少少先，諗一諗先，有冇乜嘢幫到你先？ 好貴唔貴？ 幾十蚊咯。 哦， 系啊，但系佢都有唔同 size 分嘅，咁你可以即系因应你自己方便，因为有啲人咧系攞嚟咧切，譬如鸡蛋啦，咁佢就一个细碗嘅形状就可以鸡蛋切片咁样咯。咁如果细 size 嗰啲咧就有埋个盖嘅，佢系俾你啲人可以带埋翻即系出去食咁样咯。 哦，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餐盒仔咁样。 但系佢要干身咯，如果唔系你咪流。 系啊， 所以佢系筲箕咯，佢未俾你削翻啲水落嚟。 系啊，都有个咁，咁啊变咗双重用途咯。因为我觉得有时筲箕咧，尤其是如果你买啲唔可以接。碟式嘅咧，你淨係單一用途咧，有時都幾難收藏噶嘛。係，係啊，呢個叫多一個用途嘅筲箕咯。 佢又可以摺碟㗎？ 呢一個款係唔可以摺碟嘅。 好 ，how much？ 幾十蚊咯， 講咗啦， 幾十蚊係咪？ 又聽書， 我冇留意個價錢啊！我以為好貴啊嘛，點不知咁平？ 問咗啦， 好啦， 咁啊試咗用未啊？ 試用咗啦，整咗幾餐添啦，我覺得都幾方便，因為真係好懶啊！嗰個方法你抌曬啲嘢落去之後就可以切啦， 幾好喎！ 好 啊，多謝介紹啊！ 你部手机安唔安全啊？网络安唔安全啊？究竟系咪好多嘢都觉得好容易俾人偷走你啲资料咧？啊，唱歌嘅咧有 Serenity 作品名字啊，叫做咧网络安全隐患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李小姐喺电话旁边，早晨，李小姐。 早晨啊。 你好啊。早晨，哇好細声啊你。 要大声少少啦，可能李小姐。 Hello。係呀，係咪唔方便讲嘢？ 唔方便。 哦，系啊，咁、哦、啊，嗱一声讲啦，点唱？系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咧？呢度系晨光第一线咧。 我想点俾林永姑娘收听。 哦，佢对照顾得你好好啊。 好啊。 系咪啊？啊，佢系边间医院做噶？有冇啊？ 喺呢间宿舍做嘅。 哦，系宿舍嘅姑娘。 系啊。 系咁你想同佢讲有冇啲咩说话想讲啊？同佢。 祝佢身体健康啊！ 嗯，佢工作辛唔辛苦啊？你见到佢 都好辛苦噶。 咁你喺呢一个宿舍度生活嘅？ 系啊。 吓、啊，咁生活咗几耐啊？住咗几耐啊？ 冇几耐啫。 依家都继续喺宿舍住嘅，你系咪啊？ 元朗。 系，你系宿友嚟噶，系咪？ 系 啊，咁平日嘅生活呢轮嗰啲疫情有冇影响到你啊？定还是平时都好少出街嘅咧？ 初初认路咧，好难认噶。 系初初认路好难，系啦。 而家好啲系咪啊？ 系而家好啲啦。 咁相信都同本身个宿舍入边除咗阿姑娘啦，咁应该仲有其他啲朋友啊，都对啲宿友都非常照顾，咁先可以帮助你哋早啲适应啊，嗬？ 系啊， 都系咁啊，嗬？咁你啲屋企人多唔多嚟噶？ 冇屋企人噶。 咁所以先喺宿舍嗰度居住啊。 系啊， 系啊，我哋都唔系好清楚咩，咁咪问多两句咯。 系啊，咁今个早上咧拣咗呢一首作品啊，陈秋霞姐姐嘅《小时候》啦，咁啊送俾你同埋照顾你嘅姑娘听，好冇啊吓？ 好啊， 好啦， 多谢你啊，咁啊祝你生活愉快啊，身体健康啊， 多谢， 好， 拜拜， 好，拜拜，多谢你。 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不是小木偶，爱。 多謝阿李小姐嘅介紹，我都真係長知識啊！呢只小時候，我都只係以為係陸嘉敏唱或者林嘉欣 廣告唱啫。林嘉欣 原來陳秋霞唱㗎， 呢個係咪最原 最 original 啊？嗰個版本啊， 啊，真係估唔到。當年陳秋霞小姐嗰把聲音原來已經咁 B B 喎， 甜美啊， 甜美嘅聲線啦、啊。 好啦，咁我哋咧都夠鐘啊，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敢